play. Hey, hello, 真的很冷静啊，今天为什么这条片又未出到街呢？啊，出咗噶啦，好似，因为我头先吹鸡嗰边咧，就我唔知点解而家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不停咁改嘢咧，搞到成个钟头先开到 live。咁今日有嘉宾咧就系、是、伤感嘅李老板。 咦，大家好。 系咁咧，佢就系、 是、你好， 佢就系唔方便露面啦。 系 咁啊，睇下先。就系好乱啊！而家个版面我搞咗成粒钟， 慢慢搞咗你嗰啲， 成个 dashboard 都可以唔见咗个，即系嗰个后台 panel 噶。咁咧佢有个新嘅 dashboard 嘅 design。咁我搵几多搵唔到 live stream 嗰嘢，咁我焗住要揿翻 classic， 揿翻 classic， 仲问我点解要用翻 classic， 唔用佢新嗰个 dashboard？ 总之麻烦啦。啊、有冇人入嚟先？咁夜，啊 ，Siri 做咩啊？唔读啊？又话咩原因呢？吓、啊、 ，Rainbow and Hello， 哦，斯坦 ，Hello， 喂 ，Ultraman， 唔知点解好多古怪啊，咪 ？Ultraman So 96 Freedom High Y，Running Mouse High Hunter。See, Tong, those guys are just ridiculous. How could they get into the shopping mall? See, Tong, they just tried to make a scene to blame the protesters. J.J. Lance, Ho San Sam Yau Dan Sam T. Salim Wong Hai Ho Vincent Wong Ai. So San Huang Hai, San San Dai Ga Sam Ting Do Fei San Ki Dong. Vincent Wong Sam Ting Do Ho Lun.Eddie， 我刚刚从大埔回家， 搵 两朋友探 Yo Sir。 喂 ，Yo Sir， 讲两句啊。 喂，大家好啊。 系。 诶、 欸，咁啊，呢位阿 Sir 头先咧就好担心我个肚唔出沙田。 系、啊，我就谂住叫个司机咧就去接佢，佢话就啱啱好唔使啦，佢搭紧巴士。 唔系巴士 。地铁 探长你好 ，Larry， 注意我新嚟噶。 喂 ，Hello Larry。 探长 ，Eddie 五讲少少粗口冇问题啊。 尽量啦。 Mouse 张锦晴嘉宾你好。 边个？边度？ 你讲紧边个啊？ 乱讲啊！ 你叫我李老板啦。 死人嘅大佬，呢啲真系。 Here's why 熊猫哈佬探长，今晚沙田好惨烈，好似有人当场断咗左只手指。Many loud high chill sir， 我谂成个商场最利嘅利器就系嗰个 escalator 嗰个级梯级，我相信系应该佢喺嗰度揦嘢，一系就俾啲同僚嘅盾牌夹甩咗个手指，因为喺咁喺度冻啊嘛，咁前面嗰个趴落地一冻落手指度就甩噶啦，好恐怖啊！咁咧嗱，我发觉咧，头先以头先一译咧，我发觉咧我自己真系有资格做到记者，因为我未试过同啲防暴警咁近佢。 系系。 因为咧嗰度我想地理上面咧，我熟晒嘅，因为嗰几个商场，因为新城市隔篱有个希顿中心啊、沙田中心啊、 伟华中心。 咁啊冇咁远。 冇咁远 啊。冇咁远啊！隔篱嗰个叫咩啊？即系因为我细个跟我老豆去做嘢咧，但系即系熟晒地形，同埋由嗰度直接开行到去和斜嘅，因为经过沥源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几有感觉嘅。咁佢即系谂住晏昼去到嗰度睇下风景啊，同埋想去嗰度考察下啦。即系正如晏昼 Facebook 嘅 page 我都有讲嘅，即系沙田实地考察，睇下咩环境啦。因为咧即系我其实对沙田咧有个特别嘅感觉嘅。因为我细个啲暑假都喺嗰度度过好多次，咁嗰阵时电视做紧小时候，咁啊暑假咧就去嗰度住过两个唔同地方，一个排头村，一个咧就和斜村咁样嘅。咁所以咧今日行翻去嗰度啦，啊有冇人答到我？黐到正新城市广场嗰个叫做咩广场咧？ 你讲一田？ 唔系， 十。西田 唔系广场啊，即系嗰个叫咩啊？ 新城市 隔篱，再隔篱就希顿中心啦、啊。咁但系隔篱嗰个叫咩咧？哎呀，头先都仲记得嘅，因为头先兵荒马乱啊。咁我嗱，我嗰度咧有间吉野家啦， 又有又有元氣壽司啦，又有 Burger， 今日唔係 Burger King， 有 KFC 啦，有麥當勞嘅，沙田廣場冇錯，啊好運中心係邊個先係啊大佬？連城影個新啲嘅，連城打橫嗰個嘅，咁我應該就係、是、應該係好運中心，冇錯啦，啱啦，好運中心， 好運中心啊，係 嘛？即係有 近啲， 有吉野家嗰度。咁咧，其實今日咧，我就本來就都好想去沙田嘅，因為咧，本來諗住遊行嘅，咁點知琴晚咧，因為睇劇睇大咗，咁啊成個Westworld 嘅 Season 2都睇埋，咁睇埋仲唔夠喎，仲要睇多一出電影咧，就係、是、叫做嗰出電影係咩啊？有個啊嗰度 Sky 唔知咩叫做，即係我唔記得咗個名添。是啊，那个光头佬呢，即是那个 The Rock 做的，就讲他没有两只小腿的，咦，门口有人喎、啊。哇，防暴警追到上来。门口不应该有人的，夹下先，夹下门口的 live 先。哇，鬼片咁喎、啊。门口是没有人的，但是刚才有人经过。哇，唔紧要啦，有鬼都唔使惊，惊警察多啲嚟噶。咁咧，于是乎咧，即系睇完嗰套叫做《Sky》唔知咩嘅戏咧，即系讲个 background 喺香港发生嘅。咁啊，尖沙咀个唔知旗杆对出咧，就起咗层咧，成二百几层嘅摩天大厦。咁咧，跟住咧就系咯，睇完先瞓。咁点知今朝起身之后咧，就哇死啦，瞓醒都三点几啦。咁啊，唯有食少少嘢睇。呢、這個直播啦，咁發覺哇，大家都秩序井然，非常之有層次，同埋個秩序好好啊，同埋即係其實人啊，比我想象中多好多添。因為今次嗰個框咧，比前幾日上水嗰個框係大好多嘅。 嗯， 因為過河嘅仲要。咁咧，所以就即係好多人啦，同埋有好多航拍啦。即系睇落去咧，哇，好壮观嘅，同埋啲人又好守规矩嘅。咁于是乎我就啊，都即系既然醒咗，食少少嘢。 你嗰阵时去个时候咧，就已经有好多人拆紧噶啦，已经。 嗯。 佢两点三就开始，跟住有人拆队咯。 拆队。 越拆越多。 哦，系啊，拆到冇咗味。 系啦，拆到冇咗味。 咁我谂住咧，就我淡淡然咁样去，同埋一路预备去咧。我就同啲 friend 咧就WhatsApp 就喂，不如喺沙田嗰度 Happy Hour 啦、因為我都曾經去過沙田嗰間酒店 Happy Hour 都幾抵嘅，同埋舒服嘅。咁於是乎就約啦，啊點知有人應機喎，咁就唔理啦，諗住去到嗰度飲完嘢先算啦，即係主要係要考察下睇下嗰啲環境點， 平衡時空一下。 係啦，因為咧，我覺得咧，沙田咧好特別嘅地方嚟，即係佢嘅民主成分同埋個民智咧，相對係比較高嘅，即係比上水嗰啲居民咧，咁好多人就話咧，原來咧沙田就冇乜大陸人住嘅，咁啊只有啲大陸人咧喺嗰個新城市嗰度。 因為嗰陣時啲新區咧， 係啦，冇錯， 喺嗰陣時咧就好多教書，哇，生嚟堅士。 好多核心家庭啊， 系啦，核心家庭教师啊，读下书啊，公务员啊，好多喺 嗰 边。 嗰个年份咧，就系而家嘅细路仔啱读大学， 系 就多嘅，所以咧佢哋通常对社会嗰个意识啊十分之强嘅。咁于是乎就系咯，即系所以 就是、一代前一代咯， 天然成为咁样，同埋嗰度劲多屋邨嘅，喺英治年代嘅时候，即系要强调英治年代嘅时候。咁咧，哇！你谂下，我就咁随口噏咧，都起码有十个村啊。沙田和斜、沥源、博康、沙角， 哇，好多。 仲有 沙角， 嗰边都唔识噏啊！即系近翻个滤水厂嗰边叫咩啊？又有几个？ 记得咗。 最新嘅水泉澳啦，仲有马鞍山嗰几个。 马鞍山都未计。 咪系咯，咁即系 马鞍山仲加辣好长。 系啊，即系大大话话有十个屋村喎。咁你谂下嗰度啲人手、人口同埋嗰度个成分咧，真系唔错嘅。 嗰系啦，第一个卫星城市 嘛。系啊，佢唔系第一个，第一个荃湾。 荃湾算咩？ 荃湾福来村咪第一个卫星城市咯。咁沙田系第二个嚟嘅。咁咧就系、是、所以 福来村都算卫星啊？ 梗系算啦，算系卫星城市嚟。 卫星 因为其实英国人咧好。即係好 好體貼嘅。雖然你話有啲大陸人話我哋係英國嘅狗、美國嘅狗咁樣咧，咁但係你 我啲嘢就狗怪富狗。 你唔好當佢係咩動物先。咁但係我哋啊，就算英國嘅狗啊，我哋可以上網唔使翻牆，即係淨係講呢樣都唔使講啦。即係點解有好多大陸嘅狗都不如要撲嚟香港生活咧？即係既然你咁講，我咁樣回翻佢啫。但係為咗投奔自由，呢啲人之常情嚟嘅。咁即係你不單止咧，即係唔謙卑，仲要喺度咁樣對香港人咧，又唔記得咗以前香港點樣對佢啦。當然，咁啊上面嗰啲宣傳就成日令到佢哋曲解啦，咁樣都係值得同情嘅，即係唔會鬧佢哋。 冇辦法啦，即係為勢所逼。 呢個不幸嚟噶嘛，係咪先？阿成哥都係咁啦， 梗係啦， 係咯。OK 嗱，喂，招呼下大家先。咁我開始咧要講下今日我嘅驚險連連啦，因為咧今日都唔可以磨爛隻磨太耐嘅，一來大家要瞓啦，聽朝翻工啦。第二咧就係、是、我聽日都要開工啊，竟然哇，真係感恩啊，好耐冇公開過， 咁慘咁講到竟然， 係啊，但係都用唔到我部 Cinema Cam， 因為個數唔夠。 點解咧？個數唔夠， 唔通你3000蚊都出部幾萬蚊嘅 Cam 咩？ 梗系人出豉油，你冇理由出鸡噶嘛。 其实最主要就未必系咁嘅原因，问题就系嗰啲 cam 唔适合拍嗰啲咁嘅 cheap 嘢。 哦，你又唔好咁样讲 cheap 嘢， 唔系 cheap 嘢，真系 cheap 嘢，即系个价钱 cheap 咧。因为我嗰部机拍啲片咧，你系一个一 T hard disk 都拍唔到2个钟头嘅嘢。 哦， 咁所以你焗住要拍啲好精嘅嘢噶。因为啲 cheap 嘢要拍好长嘅，啲精嘅嘢咧就摆 shot 咁样拍嘅。 系啦， 你都知道拍电影同拍跑马嘅分别啦，系咪？ 梗系啦， 拍跑马成6匹长马，你要一嘢 roll 落去。 梗系啦， 拍电影系摆 shot 噶嘛。 梗系啦， 咁所以我唔系招职，即系同大家讲明，即系 一个技术问题， 基本嘅框， 基本系啦， 系啊，冇错， 基本科技呢、這个吓，大家要 即系 nature 唔同， 系啦。 OK， 我招呼下各位先。 好， 阿 Eddie Sir， 多谢你体谅啦，话讲少少粗口冇问题。因为咧嗱，今日晏昼个朋友咧打嚟串我啊，佢话你又话唔使理啲听众咩感受嘅，你中意讲就讲咁自我，又人哋讲你两嘢又话要戒粗口咁样。 哦， 咁佢以为串到我啦，咁点知其实真系串到我嘅，即系喺佢角度，即系嗱，佢有朋友咧，我就有机会回应佢。如果佢唔系我朋友咧，即系个个都系咁讲嘅，定 咩啊？咪系咁。 咁但系啊，我其实我系听翻自己啲 playback， 我自己都顶唔顺咁解啫。 你唔中意听翻自己讲粗口？ 我唔中意。 你讲粗口唔系应该我好听好爽？ 好似配音片咁啊，最惨。即系我嗰种语气。 即系你捉唔到嗰啲神术。 我捉唔到，即系因为咧讲粗口咧，如果要服务人嘅话咧，你要配合到声嘶力竭、青筋暴现， 同埋要行云流水。 咁样先得，行云流水我做到噶。 行云流水你做到，咁啊冇问题啦。 咁但系咧，我总之觉得好难听啦、即系出自我把口咧，即系我望到个 mon， 但系又望到我自己讲粗口，即系的确有少少难听。即系好似啲人啱啱第一次，即系土人咧，第一次听录音机听翻自己把声嗰个感觉一样。 哦， 系咯。喂，呢位啊 Larry Choi 咧新嚟啊，欢迎你啦！唔知你走咗未咧？我而家先复你。咁啊，跟住继续同大家打下招呼先啦，反正而家啲人都唔系好多，不过算啦，今日都唔使等多人噶啦，因为 唔使，因为今日你都易开咗嘛， 吓咩啊？ 你都好夜先开噶嘛？ 啊，系啊，冇错啊，本来可以早一粒钟嘅，真系又系可惜，屌个 王法啦， 你成日都玩嘢，真系激死人，你又冇计，佢又唔收你钱。 Caris Y 熊猫哈老探长，今晚沙田好惨烈，好似有人 呢个讲咗啦，对唔住，系啊，冇错啊，但系咧嗱，老实讲。我都好了解嘅，即系我都系 CD-ROM 嚟噶嘛，即系我通常游完行我就走先，我好少磨烂只磨到开片噶嘛。咁于是乎咧，我睇电视睇到牙烟嘅，咁但系今次我喺现场咧，虽然近到咧随时俾人兜个盾牌坐落嚟啊，但系我都冇咁惊嘅，即系冇睇电视咁惊嘅。咁所以系咯， 唔系因为呢啲事情发生得多咧， 划咗牙。 你就慢慢会进步啦嘛， 嗯，冇 错。即系而家政府咁样咧，拖嚟拖去咧，就其实咧就搞就喺度咧，就令到啲示威者进步啊嘛。 系，啲示威者不停咁样进步噶。 啊，仲系几何卡数咁嘅时候。 系啊，咁啊，但系我见到又，我就真系冇咁乐观啦。好，读埋先。 HPY 请 差佬一次比一次凶狠。Sophia K 你好， Hello. 探长嘉宾， Hello. 为香港人非常担心难过。Vincent 王寿司师傅你好。Charles Nobley 男人老狗富声狂有片演到商场管理公司大黑警入商场，C 仲断咗左只手指。有差佬专登话俾记者知扭伤手指 ，Marion Lee 睇到好嬲。 但系佢哋又唔 探长 ，Honor 七百二 咩？你讲 冇佢哋又唔咩啦？你嗰啲佢哋断个手指，人哋受伤啊，我急救员啊，想救个靓仔救佢啊，唔俾救啊，啊啲警察唔俾我救啊，你啊搞到人哋好惨。 Okay. Honor 728路了应该无人断手指、 oh. 谭文豪议员割伤少少被人误会断手指、 oh, Gex 傅连城 Running Mouse 好运中心 应该是好运中心、啊、 Holi 沙田广场陈地主 Hello Vincent 王连城市仲香港众志常委朱恩豪在新城市广场外的行人路被拘捕期间于被制服的情况下遭到黑警180度扭伤手腕， 段 片好恐怖。Gats 富连城广场 ，Louis 0079沙田广场 ，Marion Lee Hello 探长老板 ，Honor 728又有沙田广场 ，Chris Hiroki Hi 探长，陈地主沙水广场吧 ，Running Mouse 猛鬼 Studio，Vincent 王猛鬼 Studio，Stephanie W 好 L 嬲。警报， 梁正 祥你无事就好啦。我哋啲年纪，事事小心。Running Mouse 见到黑警武力镇压好嬲。Marion Lee 连城，恒恒探长好，大家好，嘉宾嘅 X 好，恒恒你哋冇事下话，嘉宾唔使扮声啦。Edward 朱元子郭维武，中国人几千年前的智慧。支持警队对付暴徒 ，Kenny Aiken 一名石被硬物击中半清醒，那打数一名石左手无名指骨折那打数、另一名石后颈受伤，重案警员手指断，警长手指断，威记总警司左手交红洞那打数一名重案 DSGT 右手无名指断。那打数一个重案警员左眼左耳鼻骨加头流血，那打数另一名重案警员右中指右嘴角洞，那打数 Kenny Aiken 唔知。 喂，点解去拿打数嘅咧？沙田医院都有威尔斯亲王咁。 唔系威尔斯系头先有网上呼吁咗就唔好去嗰边。 我知佢话警察中招啊，冇理由去唔去咁威远噶。 哦，咁我即系唔， 所以呢啲阿 Ken 你自己都讲话唔知坚定闹，可能呢啲咧啲，唉，嗰啲男司好笨柒噶，即系又要讲啊，笨柒唔系粗口嚟嘅，即系一个形容一种状态啫。佢哋成日咧 copy and paste 到咧，即系我见到上个月仲有人呼吁人哋唔好买 iPhone 8嘅，iPhone 出到十几啊，就系 跟人哋阿叔。啱啱先至系去到用到。 我觉得嗰啲人咧，即系 freerider 到咧，即系 copy and paste 都唔睇下就。 唔系，所以一样咯。你警察佢哋都警方都系听嗰边嗰啲睇嗰啲网上嗰啲嘢噶嘛。怀疑都系咁样啊。 怀疑呢单就成日讲哪吒数应该系 系咪佢个网名嚟噶？叫哪吒数。 啊，哪吒数。OK， 继续。 Kenny Aiken 唔知坚定流。Kenny Aiken 但警察被人打，反应竟然大部分人拍掌，死微康康有重要资产嚟咗。Albert K Y 卢 Y 探长 Eddie 唔真系要瞓啦，听日再听重温。Charles Kim K 2014是觉得当日都过分，今日睇完变咗好治愈。三轮车夫港币78元，探长嘉宾会 Ray。叶嘉宾爆米 ，Honor 七百八十八，又有 少少，我 远 少少。 沙田系有好多有钱嘅大陆住机，例如九肚山。我见过佢哋对外人就讲英文，对自己子女就讲国语。Kenny Aiken 政府一路都系后面等机会。我谂起好多年前嘅电影《黑金》，梁家辉选立委，揾人搞暴动，喺屋企扮病。 熄咗药瞓觉，等市长求救，跟住就扮出手平息纷争，吊佢老尾。政府正祝佳荣康良感情。Hello, hello, 探长 ，Hello, uncle, 黄鹤龙，港币38元，酒水招呼嘉宾， 招呼紧 多啲嘉宾上嚟。陈老师讲粗口都是艺术嚟噶。 喂，但系唔知点解冇人饮啤酒喎，上出嚟嗰啲系咪个个都揸车咧？因为系陈地主讲粗口艺术，我知咁，但系有时听到自己就要即系唔想。总之听讲晒啦， 唔系你应该你觉得你自己未达到艺术水平啊？ 冇错啊，就无谓献酒啦。 Jack Face 人都唔怕你拉，陈地主其实俾人打，打多几次都免疫了。黄耀港币50元 ，Chris Harrell Key Phone 出咗 post。被屈手掌嘅系中字嘅人，超力咁二段手指咩唔好玩啦。J.P. Gloria 沙田单嘢真系不吐不快，其实一早行完已经走人，完全冇巴士出九龙，唯有行老远去到和斜村，6点前已经结大量警察聚集，相信住喺沙田警署附近嘅街坊都未见过呢个情景，再上网一睇，原来连单车径同好多出入口都有警察布防，即系唯一可。可以走嘅只有沙田火车站，那一刻我就知中了计赛场。Justice 嘉宾把声好似张生，市场今次一定好多警察受伤，因为真系好多示威者响新城市入面认真玩拖。 系好超力， 超力对住呢个政府，你冇办法唔讲粗口。 系啊，冇错啊。喂，咁咧嗱，就由头先我个经历讲俾大家听，我见到好多。有啲小插曲啦，有啲我見到嘅沙田嘅民風嘅，即係的確有啲唔同嘅。咁如果頭先有留意我 Facebook 嘅 page 嗰啲朋友咧，呢度我諗少啲嘅，因為我 Facebook page 吹雞同埋呢度嗰個人數咧係冇咩直接嘅關係嘅，咁係好事嚟嘅，因為兩邊嘅人都係唔同嘅人啦，證明。咁咧我晏晝咧我就曾即係我頭先講到咧去 Happy Hour。咁咧就上咗巴士，喂正喎，咁有人報名咯喎。咁我咧就去到嗰度。点知咁和斜村落车啦，点知个巴士飞站喎，因为警方封咗路咁样，唔俾转左咁样，佢又唔会喺转左之前俾人落㗎喎，即係令到你好唔方便啦，即係令到住嗰啲人都小路尾咁样啦，咁於是乎呢佢就一夜卓一声呢就车咗去沙田第一城嘅边皮，过埋嗰个沙田华房咁远先， 哇，好远喎！ 冇错， 火炭噶咯， 未到火炭，对面嚟嘅，有火炭咁远嘅，其实 系啊，有噶， 对面就火炭啊，等于 火炭 嘅。咁于是乎咧，冇所谓啦，今日真系我得闲噶嘛，咁于是乎咧就慢慢行嚟，咁我就打晒俾啲沙田住嗰啲朋友，喂，出嚟 Happy Hour 啊咁样，因为我当时谂住啊，沙田啲人都几文明嘅，就即系就算搞事咧，都唔好大规模嘅咁點知咧，全部甩曬底喎。其中一個揾得到佢，哎，我翻阿媽度食飯啊，唔睬你咁樣。 係咪有啲翻去大啲保鮮紙啊？上邊樓上喺和池嗰度，好多人掟保鮮紙落嚟啊！ 奇景嚟，但我冇睇到，因為咧我就不恥地就周圍同人漏吹水嘅，拗水吹嘅。咁咧就一陣間繼續講下我嘅經歷啊，即係講下我哋路線啦。咁跟住咧，我去到丽豪酒店之前嗰条过河嘅桥咧，就喺嗰度过咗对面啦。咁过咗对面喺单车径嗰度行啦，一路行到去啱啱沥完村同埋和斜村嗰个路口。咁突然间唔系早一个，我唔知嗰度叫咩，即系早一个路口啦。咁咧突然间咧有班警察咧着晒嗰啲即系后面顶帽后面有淋嗰啲，即系个头盔嗰啲啦。但全部咧。都冇number嘅， 冇啦，好多都冇啊，全部都冇啦。 但系当时佢哋因为老远咁远咧，就唔紧张嘅，都有倾有讲嘅，即系你仲可以同佢倾偈嘅。咁咧，我预备问，开口问佢，喂，我想过去酒店饮嘢。咁我未问之前咧，就啱有两个厨喺我隔篱经过，踩板嘅板仔板妹咁样。佢话唔准过，你咪住喺度，拎出你嘅住址证明我俾你过。哇，真系好笑啦！ 咁嗰啲人都答得好妙喎，喂，唔通我帶我電費單出街，你咁傻噶？咁跟住咧，即係總之刁難咗啦。咁啊，喂，你冇權咁樣做嘅喎，我沙田居民嚟嘅喎，我點知係沙田居民啊？即係總之係玩埋啲細路哥嘢啦。 冇啦，咪就好似佢叫阿林卓田啊，就叫佢哋攞委任證啊，跟住佢啊好叻啊，就問翻林卓田啊，你點樣證明你係林卓田啊？跟住林卓田。啊，都愣咗一下，都真系接唔到，话冇咩问题嚟噶呢个，即刻就攞张身，轻咗轻一轻机，跟住即刻攞张身份证俾佢睇，吓、证明自己身份。 系， 跟住就哑咗。 系，你试麦又好细声喎，一讲翻啊嗰啲口音咧，就即刻好红晒，个表红晒， 系啦，嘎嘎声啊，呢个布里阿摩嘎嘎声， 布里阿摩荡荡垮嘅啫， 布里阿摩荡荡垮。 喂，咁咧就系、是、跟住咧，咁我就我企喺度观察咗一阵啦。咁当时突然间落起雨上嚟，咁啊硬食啦，真汉子系咪先？唔通避雨咁样衰咩？差人面前唔可以咁冧春噶嘛？点突然间觉得有种暖流飘埋嚟？突然间冇落雨，但我见到有个差佬啊湿晒，咁有个美少女咧挡住我，即系帮我担遮哦。 哦，哇！ 哇，真系人间有情温 暖。 嗱，平 时音乐就出嚟啦， 唔系音乐出嚟，系直头啊个画面加咗 filter， 望镜望变咗望镜， 我望镜 好，然在街角上， 我望镜拧翻转头咧， 不断回望。 嗰个真系美女嚟嘅，真系咁咧。跟住嗱，我呢啲咁嘅阿叔。平时喺街度喺条单车路， 你就揸好人哋执波先至，你执呢啲嘢。 唔系面对面咧，当有个靓女咁样咧，面对面咁样，佢肯定如果件衫疏爽啲就遮住噶啦，嗰啲嚟嘅。即系因为我呢啲经验好多啊，见到靓女兜兜面望咧，就以为假定你系咸湿佬嘅，因为我呢年纪系咸湿佬嘅年纪嚟噶嘛。咁但系竟然嗰个阿妹妹咧就遮住我，喂，我唔该晒你啊，我话你头先喺边嚟噶？佢话喺里面嚟，唔知攞物资通知人。佢话嚟到咧，佢话啲差佬啱啱喺度 block 住咗。咁大家喺度观察佢点样同嗰几个板仔板妹沟通咯。咁咧跟住咧，佢话跟住即系其实差佬系理亏嘅，你冇可能要问人攞身地址证明先俾人过。第一，第二就系冇权俾人哋唔翻屋企，即系冇权唔俾人翻屋企。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哋唔好叫阿 Sir 啦，我话叫阿 Sir 咧，就因为你尊敬佢先叫阿 Sir。我话今时今日啲警察咧已经自毁咗自己嘅声誉啦。咁佢话咁我叫咩？我话叫差人咯，或者叫警察咯。 或者差佬，以前好似我哋咁样叫差佬。 咁佢成班都已经觉得好好笑，因为我哋谂冇谂过人阿 Sir 嘅尊贵咯，可能即系呢一代系咁样嘅，即系唔同我哋以前，因为以前好多鬼佬啊，即系我哋见过啦。 我哋系由叫差佬，跟住就由大头佬，依跟住叫差佬。 你 又系 我未听过 大头佬。系啦，就大头佬依叫差佬，跟住最后阿 Richard 大嘅时候都系变咗阿 Sir 啦。 最 update 未黑警啦，而家 系啦， 系咯。咁跟住咧，即系僵持咗一段时间咧，跟住佢哋即系其实好彩咧，嗰阵时佢哋唔系好 alert 啊，因为好远啊个战场。咁跟住咧，佢话跟住我就同佢讲，喂，咁你冇理由。人哋去飲嘢又唔俾行，人哋住咗呢度你又唔俾行噶，咁佢突然間相對妥協，咁你除咗隻口罩先啦。 係啊，佢哋今日好叻啊，叻咗噶啦。 因為佢有個 cam 喺度，想影嗰啲人。 係啦、 啊，想即係帶佢。 帶埋燈啊！每一天人都有燈啊。 係啦、啊，跟住我話除口罩，我話點解要除口罩？我啲法例嚟噶，唔係法例俾人行。 傷風感冒， 咪咯、 啊，傷風感冒就不費事傳染 你 啊，大佬。 咁樣跟住咧，即係見到。跟住佢就即係知道我串嘴咧，佢話如果你唔係有嘢啊，唔係跟住啲人話除口罩點知你噴唔噴胡椒噶？咁跟住有個差佬話：你哋冇嘢就唔驚人噴胡椒。我嚇Sir，你冇睇電視嘅，跟住全部人笑，連佢後面嗰啲揸機個友都喺度笑。 真緊， 我哋睇電視就見到你掹開人哋個口罩噴胡椒嘛，你歷歷在目嘅。跟住知道唔夠拗咧，就走嚟搞我啦。你去边啊？我就将喺酒店饮嘢咯。哦，你喺呢度行嗰啲老张，即系懒系 helpful 咁样咧。咁跟住话佢哋咧，跟住嗰女仔即系话走一齐走。跟住有个大即系、就是、大年纪咧、哎，走，即系觉得理亏，因为我哋又唔系好，我哋又唔系喝佢，我哋倾偈咁倾。 同埋你已经答咗一样嘢啊。 系啊， 就系酒店。 佢系啊，冇错啦，我真系靓女嘅。 佢一 high class 啲，佢哋就 同埋佢见我， 佢哋就好靓噶啦。 佢见我唔系着黑衫啊，我着鲜色衫咁样。咁佢即系费事又唔知我咁串嘴，唔知有咩料咁样，又中年人士又唔知你，即系好多幻想啊。咁所以唔敢夹我咯。 佢哋好乱啊， 系好乱嘅佢哋。咁即系总之你有理由，你佢冇可能会咁样对人，即系对我哋啲市民咁扑街嘅。咁于是乎一路咧，好似直头好似嗰度嗰度米高德格拉斯嗰度叫咩啊？嗰、那个 rolling falling down 咁样一路要爬过啲路障，咁行成个环境都好暧昧嘅。因为当我去到第二个路口，可以上翻，即系一个单车路上翻去路面嘅时候咧，哇！去到嗰个和斜村同埋好运中心嗰边，好时系咪好运中心啊？嗰边即系嗰条，我唔记得咗叫咩路。 好时好运啊， 系啦，即系嗰橛啦，总之嗰条马路啦，战场咁噶嘛，战云密布啊！嗰啲咁嘅栏杆咧，即系嗰啲路障咧，系两格咁高嘅，即系两个路嗰啲咩栏杆咁高嘅，咁啊总之成道门咁嘅，咁咧跟住咧，即系其实你有心即系屈一屈身过到嘅，但系嗰啲人都 helpful 嘅，嗰度有救护站啦，有好多唔同嘅后生仔啦，咁跟住我过到嗰度咧，同埋入隧道，入隧道入翻去新城市嗰边咧，系完全一个人都冇。 嗯， 因为可能我啲细路惊，如果警察喺嗰度冲落嚟发难咧，打到猪头咁。 系， 咁所以咧得我一个人独自咁行嗰个隧道，但上面咧佢全物资啊，嗌山晒啊，即系好紧张。我即系嗰度系有少少紧张。 系， 咁跟住咧，我上翻去转咗，入到去好运中心希尔顿中心楼下嘅时候咧，嗰度有恒生机啊，有啲几个铺头仔嘅。嗰、那個全部都係一啲老嘢、老叔姐喺個橋底嗰度住嘅。咁咧，我覺得沙田咧，我沿途咧已經見到有老有嫩，有啲細路仔專登拖個細路仔出嚟見識一下。咁甚至乎有啲中女至老女啦，即係嗰啲阿嬸啊叫做。咁咧就全部好奇怪嘅。呢、這個係你估都估唔到。係戴曬口罩。 啊！ 師奶戴口罩，真係 全民戴口罩啦。 係啊，即係其實原來嗰師奶咧。是咁， 系咪煲凉茶？我见过啊，有班煲凉茶。 唔知咁原来咧， 系妈妈。 系 啊， 原来嗰啲咧系 煲咗百几斤啊！ 我多口同佢打个招呼，又话加油啊咁样，跟住好 nice 啊！呢啲环境攞彩呢啲环境，喂加油啊！咁喂加油啊！咁样即系好大家都好开心。跟住我问佢：咦，你系沙田定外来人啊？哎，我哋喺外面搭车嚟嘅，我话我都系啊，嚟撑场咁样。咁跟住咧，沿途都系互相打礼啊、激励啊，大家嗰啲士气咁样。跟住去到嗰度咧，就哇越嚟越多咧，嗰啲秒嘴秒舌嗰啲阿伯阿叔啊， 都有嘅。 嗱，无独有偶， 应该冇上水咁多啊。 直头咧，无独有偶咧，嗰啲都系攞紧白卡嗰啲啦。攞白卡啦，同埋可能系长期病患或者。吸毒嗰啲人，即系嗰啲你睇得出噶嘛，成个非妖咁噶嘛，嗰啲 入定啊，成日入定。 咁所以咧，变咗究竟有咩共通点咧？呢班人即系反人哋示威嗰啲人，一定有共通点嘅，即系唔系呢啲啊嗰啲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家庭有啲成员系反人哋去争取民主自由咧，你去 check 一 check 佢嘅精神问题咧，即系都即系无论你身光颈靓啊。我啲中學同學咧，啱啱先見完一個，又喺度鏟啊鄺俊宇嘛，鏟啊尹兆堅嘅，就即係其實幫講出聲嗰啲出咗片，佢哋就 forward 嘅啦。好衰唔衰俾我及到咧？咁咧，哇！佢身光頸靚做地產嘅喎，即係都咁癲嘅咧。咁我讀緊書嗰陣，我知道癲癲地嘅呢啲人。咁精神嘅健康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於是乎一路行啦，咁行到去我過咗最緊張嗰個位啦，因為最緊張就係嗰個十字路口嘛。咁跟住咧，我就等個 friend 覆啦，係咪飲嘢啊？因為點都甩曬底，屌剩翻一個。 通常你話嗰啲精神有問題嗰啲，佢哋個問題喺邊度咧？佢哋就係天生就冇辦法嘅，有啲時候佢哋咧就佢哋就唔係咁接受一啲變化。 係， 即係就算之前嗰啲我哋唔好一變咧，佢哋就發癲。 係， 就容易咧就咁。 即係明明食緊屎，冇咗你都話我食。 係啦，佢哋都癲， 崩潰 都癲。 係啦。 你同佢争取碗饭咧，佢哋都闹你嘅，因为我食紧屎嘛，真系， 系啊， 哎呀，真系陪你阿妈赤赤痛啊，真系， 真系喂，咁咧，跟住咧就系啦，咁我跟住上咗去平台啦，即系我相信嗰度应该系 咩中心话，屌成日都唔记得添，真系。 好乜？唔系 好乜，嗰度叫做诶，头先有人讲咗，应该系嗰度。 系 沙田中心同埋我就冇去连城广场嘅，嗰阵沙同埋好运中心，因为沙田嗰个好运中心咧全部通嘅，即系成个沙田嗰个地形咧系好得意嘅，即系警察真系好头痕嘅，即系我觉得佢都系。被迫咁样做嘅，即系焗住要。如果唔系咧，你永远拉唔到人噶。同埋永远赶唔走噶。你周围 jet be water 啊嘛，而家真系，即系你走去个海面嗰度，想搵啲水，你都你唔系 jet 出嚟嘅话，你就要捐入去噶啦。 系，佢哋好，总之通晒。 系啦，通晒，咁通到和斜沥源都仲得。咁佢话就话封住晒啲通道就得，但系真系可能唔够人咯。咁 佢已经好多人噶咯。因为佢哋睇到蓝丝喺。嗰啲男尸喺网上边发嗰啲又话放汽油弹嗰啲，佢哋拜咗好多人。 即系我觉得咧，警察咧今时今日咧就要 scan 下，就 filter 下你哋嗰啲支持者究竟精神有冇问题，同埋系咪别有用心，又或者系咪即系最主要系 check 下佢哋嗰啲撑警嗰啲精神个指数去到边度。即系如果你信佢啊，你真系信一成都伤我生命啦。即系我觉得警察今时今日咧。就是被那些周庸那些害人死的。因为那些人你估计真的很喜欢警察。即是他借了警察来对付他的对家的嘛。而他为什么要对付对家呢？原因他们就是有分定，而令到他们无端端捐百几万给你援助级别会了。即是他们真的啲钱越来吃下饭不好，是不是？为什么捐百几万给你援助级别会呢？那警察就 on crack crack 就被人利用了，就以为那些人撑你。 同埋咧，佢哋又收到一啲咧，就大家都收唔到嘅料。 系啊， 咁原来佢哋嗰啲料咧，都系揾啲嗰啲头先你话精神有问题嗰啲人咧发出嚟嘅。咁你话咪更加有问题？ 系系系， 佢哋我都唔明佢哋点解唔听翻自己情报科。我谂我哋而家情报科嗰啲人咧，都唔知咩叫系连登，都唔知噶。 又冇唔知嘅，我谂都知嘅。 都知啊，但系唔识佢。 唔系佢以为啊，《封神榜》里面嗰啲可能。 哦，封神系咪封神榜啊？你讲紧系宝莲灯，你讲紧系宝莲灯又唔同， 系咪喺我 面前哦、啊？我好中意我嚟知噶嗰个时候。 J 温明泉啊，呢个重口味系咯。喂，咁啊，招呼下你先嗱，头记住啊，头先讲到咧，我啲 friend 宝莲灯，我甩晒底， 系啊，咁啊焗住咧就要上去商场消费啦。 系 ，OK， 咁睇下，系睇下留言先。 超力对住呢个政府，你冇办法唔讲粗口。Alan Chung 已关机， 陈 耀主我有睇。Alan Chung 好彩有你条片。Alan Chung 一出去系警察，系 Roy 2030201睇到好能蚊。Alan Chung 我个 FD 足脚双矛。Alan Chung 无差别攻击， 永 荣吹挥手挥手，市场吹到超贱格。响马路就话要清马路，要示威者上行人路，人哋走梗系入商场坐车合情合理。你成班狗就追入商场撩交打。 嗱呢个就系讲一个动机啦。嗱你喺街度话阻街阻交通，咁你上商场，喂人哋真系消费嘅，人哋大学生嚟嘅，身光颈靓嘅，人哋唔系暴徒嚟嘅，人哋唔系打劫社嘅，甚至乎有啲我见到有啲卖时装嗰啲咧。仲拎啲水俾佢哋飲嘅，嗱，即係唔講邊間廢就害佢啦。咁咧，即係其實根本成個商場都好歡迎呢啲消費者，呢啲係有 potential 嘅消費者。喂，今時今日識得做生意嘅，知道你嘅係直跟香港，你要賺香港人錢嘅，好明顯。我影咗兩張相，不過冇 post 出嚟，一張就係、是、吉野家，我諗大家都睇過啦。 嗯。 咁咧就係、是、 釘板嗰張， 釘板嗰張，但我今日去到啲板已經睇唔到木啦。已经被人念晒当连龙场啦，变咗连龙家嗰度。咁啊，听日开档咧有嘢睇啦，即系啲人又要清啦。咁另外咧，啲你唔好话识做生意。嗱，我以我经验咧，元气寿司唔知有冇人起咗佢底啦。元气寿司嘅老板系咪衰人嚟噶？唔知哦。 嗯， 你知唔知啊，监制？嗱，咁咧，因为我同阿监制上次六月十二号去游行，系咪六十二啊？好似系啊，唔系，好似系。嗰次系咁啊，总之喺六月真系数唔到边日啦。咁咧，我哋就游行去到金钟嘅时候咧，我哋又肚饿，想食啲嘢，又想过下冷河。本来咧就想去远东金融大厦嗰个大快活嘅，点知跟住大快活竟然咧下午茶餐做完就 close 咯， 平时有晚饭食噶嘛，咁可能嗰日公众假期啦。Anyway， 咁跟住啊冇嘢食落翻去，咁见到哇元气寿司咁少人嘅，咁入去元气寿司食咯。咁入去食嘅时候咧，即系无端端食食下，呢有个后生仔飙入嚟，我以为咩事打到嚟，原来嗰个后生仔咧喺度做嘅。 哦， 入嚟饮罐可乐先定？啊！食个杯面先咁样，咁我奇怪啦。跟住我觉得咁奇怪，跟住嗰个阿婶咧，即系嗰个经理啊，同我讲啊，唔惊，唔使惊，唔使惊。我话唔系惊，啊，佢系喺度做嘅咁样。原来佢喺出边咧，游行定试一威入。咁原来佢嗰间咧就窝藏咗，爆咗人哋添。冇紧要，冇所谓嘅。咁咧，即系好多后生仔咧都系好正常噶嘛，系咪先？为咗自己将来啊嘛，因为真系佢哋绝对 唔系。你又唔好咁疏话人哋窝藏。你打开门口做生意， 唔系啊，因为 有伙计喺度， 因为佢收咗工噶啦嘛， 收工未落闸啫。 系啊，咁系翻嚟攞翻条底裤得。 你都未走啦， 冇错。窝藏咧系只不过形容词啦。咁咧就原来咧跟住埋单嘅时候咧，无论另外其他啲伙计咧都系问候我，喂小心啲啊，因为今日咧有啲唔寻常啊，因为啲差人咁耐都唔出现咧，即系可能系一个计嚟噶，即系同我分析一下。咁咧又见到佢咧就努力啊，加油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嗰间咁嘅元气非常之温馨嘅，即系可能嗰间零零四四系嗰间嘅文风啦，即系或者佢哋嘅风气啦，或者经理本身有即系 人性嘅服务团队， 人性嘅光辉咁啊， 系啦，有光辉。 咁跟住咧就我哋好开心啦，即系几好啊！即系商业嘅机构地铺啊，仲要地铺系首当其冲咁啊，有啲咩事？咁喂嗱，如果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试有咁嘅经验嘅话，人哋即系帮衬你嘅嗰啲读大学嘅后生仔，喂，第时系咩人好收购你公司或者啲咩人你都唔知嘅，喂，但系你识做生意嘅。即系生意都系最投机噶啦，你有咩又投机一个就嚟完嘅政权嘅？你真系蠢到咁样嘅？喂，即系你买埋大陆嘅食材，食死人你唔惊嘅咩？俾人揦啲嘢你唔惊？你过会过意唔去嘅咩？即系元气我唔敢担保佢系咪真系唔用大陆食材？咁但系佢可以俾啲伙计， 起码佢哋试人个服务团队咯。 系 哦，就有人 可能未出事啦。咁嗱，我想讲一个小插曲嘅。个小插曲咧就系咧我。今日我入所有嘅元气食嘅揿飞噶嘛，咁嗰间就好多人嘅，咁咧我揿张飞204喎顶，但系系跳紧130几，咁啊冇计啦，咁咧就因为嗰度好得意嘅，嗰两个商场咧个平台咧望到楼下好清楚嘅，咁一齐望即系平台望落去啦，咁一齐喺度交流紧啦，咁我就不停咁问啲人咧，哇你系沙田人定咩嚟噶？咁啊一齐喺度吹走沙田啲人咧嗰、那个嗰、那個質素好高啦，咁樣，咁佢個都好認同嘅。佢話沙田即係地方又舒服，又即係啲有好多空，即係空間感好強。因為有幾個平台特大嘅，咁於是乎咧，咁等排隊，即係其實我利用佢拗水吹，因為唔使企喺度等。咁同埋咧，我就又唔係話十分肚餓，咁咪等咯咁樣。咁點知等到撞到我啲侄仔嗰啲 啊！ 我侄仔全家都藍絲嚟噶嘛。 哦。 咁啦，尤其是我 家长蓝丝，佢哋唔系， 佢哋唔敢讲啦，都同埋我印象佢哋系懵成成嘅，即系好同好黐家嗰啲细路仔嚟嘅。咁点知我问佢咧，即系顺便走就问，喂，你妈咪点啊？呢排佢话啊几好啊，我上次都有带佢200万人游行，我哇仲唔世界变，即系而家其实真系世界变，即系你知唔知我？ 唔系因为真系太离谱， 你知唔知我哋家庭不和啊？都系因为佢曾经指控我咧。话我成日都喺个家庭 group 个 post 埋啲政治嘢，唔 like 咁样，咁但系人啊会变嘅。 好啦，当所有市民睇翻多啲嘢，知道了解多啲，深入啲，咁就会明白。 当佢个仔啊都戴 N95 口罩，唔系普通嘅口罩啊。 咁系咪佢即系病咗 啊？唔系，可能惊传染。 系咯，惊传染，系嘛？95 咁即系我觉得呢个今日其中一个 bonus 啦，即系听到咁嘅消息都几开心嘅。即系对敌咁滞噶嘛，因为 如果唔系你点解今晚我司机车我嚟嘅时候，我喺收音机嗰度听到， 佢、 又话警方咧就话咧就希望而家咧就好乱啦，点解不受控制啦？咁咧就希望咧沉默嘅几百万人咧都支持警方。 系佢真系咁样讲，真系好傻。喂，点解佢唔面对现实咧？老实讲，真系 即系佢话俾人听，仲有沉默嘅几百万人支持佢。 系。好，头先读嘢读到呢度。 阿崔炳荣喂你好啊，打下招呼先。呢啲系新丁嚟嘅。 是从差佬超贱格，响马路就话要 尖。哦，呢度读咗啦。头先就系因为俾你咁样讲，我先至专登，即系令到我觉得啲差人真系根本就漏打。 唔系想拉人打人啊嘛。 系啊， 因为个方法佢哋好简单，吓啊嘛，杀一儆百啊嘛。杀得几多个几多个就惊啊嘛。 系沙田嘅商场特别贱格嘅，有乜理由放人入去嘅？ 咁我呢啲。 即系同啲管理公司绝对有关嘅。 嗱，佢啲算系我啲相遇对手啦，阿士叔噶嘛。 系哦，个个都系，即系除咗新世界 咁啊，唔知啦， 咪除咗新， 可能都 friend 咧，可能。 最奇怪咧，就去到好运中心咧，嗰阵时咧，我见到竟然管理公司系放啲差人上去私人屋苑上面嘅平台嗰度搵。 唔系，佢哋好早好早放啦。 哦，系嘛？ 啲宅客紧嘅时候就已经放紧，你嗰阵时可能瞓紧觉。 系系，唔系冇妄想啊。 系啦， 因为冇电筒我唔知噶嘛。 因为佢哋好多商场咧， 嗯， 就唔似我 P P 嗰度，我就唔放噶嘛。 系咯，即系简直 佢哋就放啦， 系 就放晒。有啲人咧就话系换埋啲职员生啲， 系系系 职员生。 系咁啊，头先亦都系头先有讲奇景啦，就系、是、个屋村啲人咧。 崩波先知 ，Chris Hello Key 商场秘密之落去， 商场都系 好感动。 啊、 Chris Hello Key 花生油都搬到翻嚟，内巡黑警再咁落去，市民下一步一定要准备武器同佢死过。 Running Mouse 好白痴嘅黑警 ，Donald 你老母立法会议员有欠报加吗 ？Donald 你老母立法会议员有欠报加吗 ？Warren Vincent 你就好。出 到 啲示威啦！ 哦，即系佢话立法会议员有献报，即系话你冇。 即系佢哋唔睇报纸。 唔系啊，即系冇理由唔识啊，林卓廷，即系唔。 唔系佢话佢 唔系啊， 唔系唔识，佢正面唔到，佢系林卓廷。 咁啊，献报有个样噶嘛？ 佢小睇咯。 可能佢唔识字啊，因为佢样好熟面噶啦。 系啦， 呢个系 林卓贤，佢以为系 林卓贤系女嚟噶。 系啊，个亭字同个贤字好易写错。 OK。咁啊，继续。 Warren Vincent 你就好，出多啲示威啦。Avish Laren said is the police strategy to create trouble, then blame the people for it. That the police is losing control of their behavior and they have no self-discipline at all. They should be ashamed of themselves. 系喎，跟住野兽咁样噶，佢哋其实系，即系其实佢哋，佢唔系嗱，我最惨咧就系点解啲人成日话后生仔俾人洗脑咧？警察不是年輕人啦，你收緊人工，你要training 有專業的判斷，但係點解佢哋都錯曬嘅咧？ 唔係個training唔專業，咁咪錯曬 個training啊！ 個training唔個training唔個training 唔係，我就係覺得咧係共產黨太多干擾啊！ 呢個肯定 即係以前的警察都是癲的，即係你見到石油氣嗰啲咧，佢都即係相對克制添啊！譬如話今日有人 send 條片俾我睇，就係、是、講。新界佬呢个石油气罐出嚟、又臨屎又剩嘅。即当时啲港英渔业呢都相对克制啲嘅。但今时今日喂系咪嗰啲人真系唔够劲你恰佢呢咁样呢、這个有可能嘅都。我都唔敢话唔系。 唔系你成日俾人分化俾人泼啦嘛。泼成已经系咁啦。 咁成日有啲李斯烟嗰啲露下波娜俾你睇你又收货咁样嗰啲屌。 超力七婆再唔出来，我谂汽油弹好快会出场。Avish Laren said chief of police is totally accountable for the police behavior. He has got the obligation to come out to explain himself to the public. 恒康好似又来了 ，W 又来了 ，M K 哦，呢度黄定蓝，恒康。喂，你自己听下啦，咁就真系要。咁你点解会觉得呢个系黄定蓝啫？得意喂 ，WK 呢啊，多谢你啊！喂，上面有条友咧，即系重要资产嚟嘅，我唔记得招呼佢，真系唔好意思啊。可能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喂，咁你继续啊，即系你发表下你意见啦。因为呢度咧，我任何一个留言都会读嘅，即系 even 你系觉得李思燕好正咧，都同大家分享下点咁正。OK。 小六恒浩子趁地主连登刚出咗条 Now 新闻片，有黑警扭断市民手腕， 被 扩大总好 ，Baby iPad 七彩 ，Alan Chum 今日辛苦晒，探长恒浩流马车咪其中之一， 柴志 荣探长你好，富山矿在未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前，我哋应该众筹去提集体诉讼告黑警，永恒让美心的。 恒寒69定616 Louis 0079元气寿司是美心集团的、 oh, okay. Mankit 一元系美心集团的 Bowen Lee 探长元气都是大陆集团收购了、 oh, okay. Perry 封当狮子相冲入羊群暴力羊群发现没有路可逃必然会誓死反抗自保 Alexao Good morning 喂 Hello Good morning 沙田真是挺好住多谢你啊9527肖志永 Hello大家好，报个平安先。 师 早晨翻蓝师系咁，封存一张断纸箱，话系头先发生，但系其实张系2015年台湾嘅新闻箱。 咩事？ 你老板你讲嘢好 double 感情啊！黑警而家真系无法无天了，叶国呢间好住一街大陆人。Carrie's Y 红妈知佢老味，揾副阵中调契弟之特班警犬。Stephanie W 捉毒犯唔见班报警咁勇武黑细路。Duke 话： 咁捉毒犯又唔使好勇武嘅，毒犯上气唔接下气。 迟啲咧，我话你听啦，就有我哋会喺网上面睇到啲咧穿着只绿色制服受伤嗰啲警察嗰啲相出嚟。即着绿色制服， 即系九七前。 Duke 话断指个人好大机会喺拉人时插眼，竟然 Duke 然后只无名指 咩话咩话断指嗰个好大机会拉人时插眼，跟住俾只眼个眼窿撬断咗手指啊！都几 creative 啊！ Duke 然后只无名指入咗人哋个口，俾人咬断。会扩黑警未必留意政治。奇奇探长，多谢你啊！9527 电脑断 手嗰个系中指嘅人嚟。 哦，扭手腕同埋手断手指系两回事，因为断手指有人证实咗系台湾95年。 唔系，我个差佬系真系有扭手指嘅。 好複雜啊！啲資訊好混亂啊！ 但可能有啲 close up 嗰啲相唔係咯。 哦，咁你不如攞阿林鑑生嗰啲嗰啲 case 出嚟，屌！你不如攞黃立光，黃立光啊！你知唔知黃立光啊？喺鴨寮街附近啊，以前啊，佢將嗰啲斷指嗰啲 sample 咧擺曬喺櫥窗度啊！屌你不如影個 close up 嗰度啦，嗰、那個大把手指啦，黃膠。 Alan Chum 上咗花园班黑警被住客闹走咗。 哦，系啊。 Chris Harrell Key 段手指系差佬。 哦 ，OK， 即系嗱，暂时我证实唔到，即系大家拎啲证据俾我睇下，拎啲 link， 即系大家帮手。喂，咁啊，竟然嗱咧，即系沙田真系高执就高执，连个师奶都系闹走啲黑警嘅，因为嗰度系私人物业嚟噶嘛，大佬嗰啲咁嘅管理公司嗱，其实如果大家有喺住喺沙田嗰几个花园嘅。嘅住客咧，而你哋又即系觉得差人系无理滋扰你哋嘅私人空间，你哋嘅平台咧，就请你投票，就叫换翻，即系换个管理公司啊！因为呢啲管理公司咧，绝对系唔 qualify 嘅，即系因为你有手令先入到人哋私人屋苑噶，大佬唔系话叫你就开门先得噶，即系一系就即系谂个办法或者谂个理由，又立或者即系要解决呢啲咁基本住客嘅安全问题。即系今日嘅警察唔同以往嘅警察。因为今日警察，你知啦，休班警俾你入得嚟，佢休班警都入得嚟噶嘛？休班警代表啲咩啊？即系大家知啦，系咪？休班警根本就有另外一个意思噶嘛？ 成日都加分。 咩加分啊？ 休班警加一分咁 样。哦，即系咩意思啊？ 即系佢哋有啲嘢衰，有啲人就休班警加一分。 哦，即系都系最大啲啦，其实真系。 唔系，即系话佢成日都去。keep track 佢哋做錯啲咩？ 哦， 所以 加入 加。 喂，其實真係你睇報紙咧，你就算唔係睇蘋果啊，東方都成日都即係東方係你老友記嚟噶嘛，都成日有啲休班警嘅新聞。點解東方又會咁冇義氣爆啲休班警嘅新聞咧？ 誒，而家咁複雜啊！ 唔係，因為夠 juicy 啊！因為東方最鹹濕嘅報紙嚟噶嘛，哇！又強姦啦，又嬲人哋去差館博嘢啦，仲叫人哋著密實啲啊，因為咧咁啊冇唔會俾人知道啊，咁啊又仲有即係人哋嚟報案著件低胸嘅狂影啊，即係嗰幅相老實講真係幾正嗰條女，咁狂影啦，即係好多呢事發生噶嘛，咁仲有咧就係我曾經去過差館去過警總開會咧，見到佢哋周圍都有一個 banner 咧，就寫住咧婚外情輔導。我讲边嘅唔系讲笑嘅，因为咧警总里面咧有一小组咧就系诶喺啲团契就 有嘅 基督教嘅， 系啊。 咁但系啊，我上电梯大堂见到个 banner 啦，即系当眼地方。你谂下警察休班警个生活系几咁丰富啊，几咁有趣，几咁浪漫，几咁矫情。 同埋幾咁温馨先得㗎，大佬。直頭 Sex and the City 咁啦，因為即係嗰啲差婆咧剪咗短頭髮咧，覺得自己冇咩吸引力嘅，冇乜性徵啊。咁於是乎咧，就可以利用佢胸部同埋雙腿同埋陰道，即係去吸引翻同樣，即係佢哋因為短咗頭髮，覺得自己好唔公平嘅。咁於是乎令到啲同事扯曬旗咁樣咧，就自然好多呢啲婚外情發生啦。 佢嗰啲 poster 點樣寫㗎？咩婚外情輔導？ 婚外情輔導咯，有曬公仔，有成個影咗出嚟個 poster。 用安全屋要謹慎， 唔係用安全套要檢查，可能係 嗰陣時未有，佢哋未喺安全屋嗰度， 所以咪話咯，嗰啲議員去安全屋嗰度瞓咧。即係翻咗，哇！一劈成劈嘢嘅，喂屌！即係好撈搞噶嘛，因為冇理由叫啲警員走去清潔翻噶嘛，差佬嚟噶嘛，我唔係清潔阿嬸嚟噶。 咪咯， 咁所以咧，安全屋都幾容易染上細菌嘅，咪真係。OK， 咁啊，繼續頭先講到 你就去到呢個朋友嗰度咧，又撞翻啲人，又好似冇撞翻啲人，自己去商場散心。 係啦，喺商場食個壽司咁啊，食個魚生咁啊，諗住。 你可以等到200几号。 係啦，200几号，睇講埋呢度好少啫。 其斧頭剛遇上警察，睇住黃昏迷係扶手電梯俾人打嗰個差人。 哦，真係扶手電梯。 嗰個係咪2010年㗎？ 系今日噶， 今扶手电梯嗰、那个， 一嘢掹佢落扶手电梯之后，哇， 好凶狠啊，真系好凶狠。 系咩 ？YVH 亦对不起，我是做物业管理的。如果警察说办案可以豁免手令进入大厦公众地方，不包私人单位。 咁即系点啊？即系得定唔得啊？你先系。 即系得咯，即系喺楼下。 哇！警察可豁免啊？哇，系嘅咩？我话真系唔系好健全呢、啊這个。呢啲系英國佬留下地雷嚟嘅咯，明顯有乜理由私人屋苑可以咁樣入嘅啫？喂，我就想問下啦，如果嗰啲天曬嗰啲又得唔得咧？我就想問下啦，即係 天曬咧就要搞好多密碼嗰啲。 係咯，我純粹問下啫。嗱，呢位真係好大嘅資產啊！即係你話喺物業管理度做噶嘛？咁天曬嗰類啦，同埋嗰啲名讀唔到嗰啲咧。 係。 好似系咪又 西九嗰边嗰啲咧？ 系啊，即系搞西九嗰啲。 西九 系咪一个随时入嚟嘅咧？我 嗱佢未必随时入到嚟，因为佢想入嚟咧，跟住如果入边嗰个保安话我都唔开唔到，你有冇密码？你冇密码你入唔到嚟噶啦。 哦 ，OK， 你系嘛？因为佢哋要拍卡先入到。 咁所以呢啲都要立法会议员要跟进下啦。 我728去有沙田新城市外，仲有好多人未走到，被差佬围到。 只不过 几年前做过半公营机构，有几个教社入嚟做嘢，叫佢登记已经讲一个人登记已经代表入嚟记全部人 ，band 内佬共用咗。 喂，系咪你嗰个公司唔够专业啊？喂，一个人登记全部入嚟都得。喂，如果系咁样就冇人排队啦。我一个人排队，即系我唔识识友就埋嚟，唔识友埋嚟入晒都得啦，系咪？即系唔 make sense 噶嘛？嗱，啲差佬好贱噶，成日都大人啊，即系用啲气势咧，能够嚟到令到咧嗰啲前线工作人员咧折服。咁如果你话唔得，即系唔知又琴日有人又系post 咗条片出嚟啦，又系讲唔知系兰桂坊查案啊。有个叫周文健嘅演员，唔知大家知唔知 哦，大只佬 系啦，就跟啊，唔知边个入去查案嘅。咁有条友咧就话伙计咩伙计啊， 茶餐厅伙计啊。 点知咧佢个委任证咧，原来俾入咗去嗰阿 Sir 嗰个袋嗰度。 嗯。 咁所以入唔到去。 系。 咁啊系咁狂大，总之唔俾佢入啦。系。咁啊，即系嗱，呢啲系九七前嘅警察。系。 我呢728去有沙田新城市。 系呢度读咗，系啊，到啊呢位。 只话几年前做过半公营机构， 啊，呢个读咗系啊，阿 Ben Lee 好似未读。 Ben 内佬共用咗5年，已经将警队成功由香港警队改变成为香港公安队。从刘世良前几日节目讲到香港警队高层退休入晒政府重要部门，被卡超去保安局，最攞命申诉专员由警队退休而者助证，咁样落去点样可以投诉政府部门？Chris Ran 嘉宾有李嘉诚口语好正啊，多谢你啊，9527车公投上动土， 黑警即晚现眼报，香港人应该一起去拜车公。 我唔信呢啲嘢。 因为我睇 FB 字 O 一直播讲双手双头都是同一个人，集妻可以睇翻 FB、 okay. Y V H 亦一样可以，只要是办案便可。晚上王应该唔得啊！沙田中心啲居民屌走晒成队警察，好危险！黑警随便入私人地方， 白 军狼开探长。 O K， 好，咁我唔读住啦。咁咧头先咧，咁啊，终于入队食嘢啦。咁咧嗱，正式咧就享受到咧咩叫做平行时空啦。 啊， 即系香港人就真系好得意嘅。嗱，首先唔好讲啲政治或者。呢啲社會運動先啦，我覺得香港人最正咧就係、是、我睇過一條片咧，就喺又一城咧，黑雨咧滴水滴到咧，就漏電噶嘛會，因為好多地燈啊，任何嘅設施，但有啲人照食，食埋先走啦咁樣，即係嗱呢個平行時空咯，直頭 inception 咁，即係佢一個夢裡面咧食緊，哇好間餐廳好正，但係其實喺水嗰度。 同埋個鋪頭亦都唔理你嘅。 係啊，冇錯。 做咗埋生意先。 係啊，咁咧我覺得好好笑啦呢啲，咁啊有時睇翻大陸嗰啲視頻咧，咁又係嘅喎，咁咧有啲黑社會嚟尋仇咧。扫冧晒个墙咧，啲人就攞碗饭啊，继续食，继续睇嘅，即系佢就好明显，即系可能大陆生活真系有呢个智慧。 系， 佢哋大陆人咧比较对事，对事唔对人嘅。 系，对翻嗰单嘢先。 系啦，冇错啦。咁咧，即系佢哋 EQ 好高嘅。咁所以咧，嗰啲人就照拎走一碗咧，即系你继续整，我继续食咁样。即系你知中国人嗰啖饭好紧要啊。喂，啖饭你唔好阻住我食，阻住食就同你黏埋一齐咁样。咁所以咧，但系至到香港咧，嗰阵时战王咧。我见到麻雀馆就照打啦，即系波兰街就照企啦，即系觉得香港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即系人人都相对冷静嘅，同埋个资讯话就话好流通， 即系佢哋未必有独立思考，但系佢哋识得独立生活，即系独立咁生活。 我唔系咁睇，我觉得咧佢演绎咗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最顶端，即系系融入到生活啦。嗱，佢原本一句 slogan。原本是一句嗰啲古话，原本一句呢个口号嚟嘅啫嘛，但竟然咧融入咗生活啊！就系国家自扫，喂，佢相信人哋示威同埋警察打人都系国家自扫门前雪， 我 搞掂前面啲嘢就得啦， 唔捻关我 事。系啦，咁佢企街又照企啦，你关我咩事啫？你哋啊争取社会，争取公义，咁我啊争取啲客人， 系啊， 争取佢哋嘅幸福，咁样都得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將呢樣嘢演到極致就係呢個情況啦。咁我通常做唔到嘅，以前即係憂國憂民嘅，但係今日我嘗試下，即係裏面有你推鐵馬咯。我喺裏面食緊嘢，我聽到噶，冇啲哇好嘈啊！啲人四圍跑嘅，直頭係平行時空一樣嘅。咁咧影響唔到裏面啲人就照招呼我啊，因為而家呢個元氣壽司好先進噶啦嘛，用個電話就可以 online。去 order 嘢食嘅，咁而嗰个嘢食咧，就知道你台号咧有个特快嘅列车喺你面前停咗攞嘅，咁样即系完全可以唔理出边嘅。咁于是乎食完都要走噶，因为你又唔走噶嘛。咁咧，我开头谂住咧就睇下有冇事发生，即系食下花生先至走嘅，因为我系一个观察员啊嘛。咁谂住唔关我事啦。咁点知说迟是那时快，当我离开咗个元气寿司月饼。行去火车站嗰个方向嘅时候，行到去一个商场嘅出口度，就有以上嘅片段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家睇画面啦。咁咧，咦？点解呢个画面唔着嘅咧？唔喐嘅咧？喂，我 check 下点解唔喐先。头先我试过晒嘅喂。啊、真系奇怪啦！大家见到咧有啲盾牌啦，佢哋揸住。嗱，我呢个商场咧，就你见到右边嗰间灯嘅方向咧，就系、是、一条嗰啲行天桥咧，就俾你行去嗰个商场，咪行去火车桥嘅。咁咧，再试下 play 唔 play 到先？啊，唔知佢突然间唔 play 喎，咁奇怪嘅，唔通用 manual 嘅方法？呢、这个哦，呢个 app 真系有啲敏敏地啊，等试咗噶啦喂，咁试下再 夹硬怼一条片入嚟啊！呢条啊， 师 有 咁咧，呢个时候咧，就突然间我想出去嘅时候咧，佢哋就揾嗰两个盾牌得住我个门口咯。咁咧，跟住有人问佢点出啊？咁样佢又完全目无表情啦。呢条似大学佬啊，因为大学佬啲眼线比我哋深啲嘅，我目测。OK，delete 翻佢先，费事咁大 work load。哎，条条都唔得，就条条都咁样 manual 咁 drag 落，真系麻烦，真系水皮啊啲技术。咁我唯有现场 drag 落去啦。咁嘅时候咧，我喺嗰度等啦。咁我尝试喺第二个出口出啦。啊，点知一出到去，所有嚟自火车站嘅入口已经全部摆晒盾啦。即系走唔到，焗住要停啦商场。咁我唯有继续享受紧呢个平行时空啦。咁我就揾一间KFC， 佢走入去就买杯Coke Zero 饮下啦咁样。咁点知入到去嘅时候又系平行时空嚟喎，哇！啲人就 share 啲鸡啊咁样，好鬼开心咁样啦。点知咧喺同时间咧，我就突然间有个后生仔同我讲：，喂，探长，我死啦，唔认得添。咁佢话自己系乜乜名，我完全唔醒起，听唔到啊直头，因为当时掌握唔到。咁但系啱啱又到要攞嘢咯，咁跟住问佢，即系未问之前倾咗好耐偈啦。咁我估啦，一个瘦蜢蜢嘅后生仔又识得我，因为我啲后生嘅朋友越嚟少啦嘛，十几廿岁嘅啫。点知就话自己话俾我听，佢就 Alan， 就系成日呢排我唯一一个咧最后生嘅。嘅聽眾之一嚟嘅，咁然後佢就咁啱咧，即係好世界真係細啊！就喺嗰間 KFC 度撞到佢，咁咧就傾咗一陣偈啦。咁啊，佢有啲朋友又專登又嚟呢度，諗住有啲咩幫手啊。咁就咁後來佢歸咗隊之後咧，咁我喺度飲汽水唔飲得太耐噶嘛，咁我望出出邊，哇！啲差人已經咧由我頭先。个门口俾人封住，已经攻入商场里面。咁、但系攻入商场之后咧，佢又冇搞啲铺头住嘅，因为听讲咧，即系睇片都睇到啦。原来啲人入咗麦当劳咧，佢就会走入嚟到拉人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帮下手嗌啊，大家喂，你哋啲 gear 咧抌晒佢先啊，咁样。咁有两个细路仔就听我讲，将啲保鲜纸抌晒垃圾桶。咁啊，更即系一出声咧，就大家都好多智慧嘅、你知当时咧。就好似睇緊美國嘅災難片咁，咪俾人 trap 咗一個商場度咧，好多二百套都有啊，真係。咁啊，咁啊，點解咧？因為連店長都走出嚟，因為店長咧就走去鎖住個門口啊。咁今日有好多 argument 啦，嗱，即係當時警察未出現咧，佢鎖住嗰個門口啊。咁跟住，因為有好多嗰啲示威者咧， 仲想入嚟， 係啦，咁咧跟啲人就鬧佢啦。喂，锁住门仲危险，跟因为嗰个店长咧就惊我哋危险，佢话，咁其实你锁住门仲危险系咪先？咁有商有量嘅，咁嗰个店长算好好人噶，即系会叫大家定啲，唔使惊，系冷静。 真 系 好似灾难片嗰啲， 即系直头西片灾难片一样咯。咁跟住咧，自己差佬咧系咁飙过嚟，其实最衰个电话真系冇电，如果唔系咧拍晒慢镜啲差人。啲差人炒得好吃力咁样，但系里面啲人食紧鸡咁样，只鸡啊你咁样， 只鸡真系只鸡啦。 系啦，咁啊原来咧里面咧都好多示威者，但系咧就都要食嘢噶。咁啊变咗咧就好得意啊，即系个嗱嗰个地形就出边平台，里面商场。咁差人攻晒入商场咧，佢又冇搞铺头嘅，就喺出边跑嚟跑去。 佢唔啱，佢搞铺头好大镬噶， 搞个麦当劳啦，唔系新事件嚟噶啦，咁所以我就即系 惊濑嘢咯。 系咁，我就叫啲细路仔咁啊，喂，你抌晒 gear 啦咁样，咁咧就真系危险噶嘛，入嚟 手点啊？除非佢入去买嘢食。 系咁更加咧， 即系佢哋一冲入嚟，唔该，俾两 set 嗰啲套餐， 唔系 有辣同埋唔辣，一个辣一个 辣。有几多只鸡？差人要嚟叫鸡，征用呢啲鸡咁样。系啦，咁咧，於是乎咧，又有大家嘅不同嘅智慧啦。有啲又睇住個 mon 第一手資料，又嗰度已經行得啦。咁有啲咧就話：，你哋有冇衫換啊？唔好換，即係換走件黑色衫。即係大家唔同嘅智慧，直頭睇細片咁咯。咁咧，跟住咧就有個後生仔衝入嚟咧，就同我哋講：嗰邊放咗啦，你要走就好快走啦。即係因為我頭先俾人擋住嗰度咧，可能警力。唔夠啊！咁當我衝咗個嗰邊之後咧，咁嗰個門口冇曬人嘅，咁嚟通知我哋要走就快啲走啦。咁跟住突然間有個好大隻眼嘅叔話：，喂， 要走就一齐走，如果唔系冇得走咁啊。跟住咧，即系直头系好 dramatic 嘅成个过程。 我感受到。 系啊，跟住咧就到嗰个经理唔得，点解唔得咧？佢 要埋单啊？唔系佢哋买嘢先嘅，唔使埋单。 佢话因为你突然间嘈一声走晒，啲差人见到唔对路追你哋啊！啊，又好似有道理咁。 好感动我讲句说话， 即系好 dramatic 啦，直头系嗰啲啊银行打劫。人质的电影又是这样，又或者大灾难的片， 即所有的民间智慧全部出来， 大家都贡献出来，真的很有人，真的很好。 这些就是我经常讲的根据，量力而为，他们真的量力而为。 很 exciting， 那个大眼那个就即刻坐下来，那我们分批走了，帮我们走先，就是很心急走。 okay. 可能他的老婆又很冤口冤面，于是乎呢就其实冇乜人想走，老实讲。咁啊，经理咧见到阿大眼叔叔咧，话要走一齐走，咁啊叫佢唔好，要慢慢走。咁啊，跟住之后咧，大家就采取慢慢走啦，因为佢讲有道理噶嘛。因为啲黑警企晒喺出边，之后嚟照搵电筒照嚟照去咁样。咁如果见到嘈一声走咧，就会 慢慢走，我肯定系吓啦。 唔系，其实呢个一个原野嘅心理嚟嘅，即系你有冇睇过侏罗纪先？ 有， 因为一嘈亲啲恐龙咧，或者僵尸片又系，啲僵尸一嘈亲一移动咧，就即刻追佢咬噶嘛。咁咧，我觉得阿店长嘅智慧高啲，即系要走一齐走去下面啦，大佬。即系呢啲系前线咁样讲噶嘛，要留一齐留咁样。咁个 slogan 好似好靓咁嘅，咁但系咧，以个店长嘅智慧咧，我就 buy 佢嘅。咁于是乎咧，就慢慢走啦。咁净系得呢个大眼叔叔走啫。其实个个都唔想走， 个个都唔想走， 系啊，冇错， 帮得一个得一个， 系啊，咁跟住咧就到我个电话死啦，我谂住留翻剩翻10% 电咧，就希望我走嗰阵，我啲咩事我都可以求救啊，揾你嚟车我啊，成揾你司机嚟车我，咁我留翻10% 电咩都唔用嘅，咁我点知见到对面嗰位黑衫着黑 polo 嘅阿叔咧，阿哥哥啦，唔好阿叔嘅，咁咧睇片睇到好上心。咁我 佢睇緊 live， 睇下有冇影到呢度。 咁跟住咧，我就话喂阿哥哥仔，可唔可以俾我差10% 电啊？跟住义无反顾，梗系得啦。我都有听你节目噶。 哇哇，你又好感动， 救命啊！嗱，因为咧佢咧就系、是、个样黑面嘅，我怀疑佢系老少啲 fan 嚟嘅，啲 fans 嚟嘅。因为咧佢唔系好赞成我讲嘢啦，可能系，所以黑面嘅，但系识得我，咁啊见我咁有诚意，咁啊借俾你啦，咁样跟住咧同我讨论紧， 正所谓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各自努力， 跟住就话同我讲，其实我拜阿老萧噶，咁样，我得啦，冇所谓，你拜边个， 系最紧要攞啲电嚟啫， 系啦，咁我冇咁市侩嘅，即系假若你唔拜，你拜老萧唔拜我，唔俾啲电我咧。我都无话可说嘅，你知啦，出得嚟行嘅嘢系咪先？ 嗱，呢啲其实就发挥咧，即系戏剧上嘅咧，佢只 我想再饮啊， 好 ensemble 饮水啊，唔该。 佢哋真系成班人，你哋好 ensemble。 系 咩叫 ensemble 咧？ 点解咧？ 就系兄弟爬山，为住同一个目标，各有各爬，但系为住同一个目标，呢啲咩 ensemble？ 哦 ，OK， 即系啊，咁咧，所以咧，即系。好 dramatic 啊！甚至乎到我对面嗰位阿叔，嗰个哥哥仔都咁 dramatic。咁我真系，咁我问佢啊，真系奇怪，点解咁少人听到撞到两个人嘅呢度？佢唔答我，你知啊，好啦，咁少人听到几日日咁嗰啲。系食啊，食嘢。 哇，食嘢。 系。 只蹦只蹦。 系。咁于是乎咧，我啊等到有少少，我话正急屎尿咁样，我就。即系怀念走得咪走咯，因为咧其实最主要我最大诱因会要走咧，因为电话冇电好冇意思，即系你联络唔到拍唔到，我喺度个生存意志咧就系想拍到即系比较多啲角度人哋睇唔到嘅，即系贡献下社会。但系你又拍唔到喎，你年纪又老喎，又唔够胆冲喎，咁咪真系冇贡献，仲拖累埋人哋。咁有时我借机会走啦。咁点知说时迟那时快，当我走到去嗰个好运中心连接住新城市，如果大家记得呢，佢有两条巷㗎，係 parallel 咁睇到对面 嗰条巷大概企到四个警察连长牌咁阔嗰条巷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因为行入去喷水，即系旧喷水池嗰个中庭嗰个位咧、嗯，你经过两条巷噶嘛。咁我喺嗰条巷嗰度咧，我以为冇事啦，点样慢慢行仲好 chill 嘅，因为唉冇事走啦。咁啊，全日心情我都好 chill 嘅。你突然间听到盾牌声，后面喎、 嗯， 即系无端端你觉得好 chill 嘅时候，有啲盾牌声喺后面攻嚟，明明头先冇晒警察噶嘛。唔知喺边飙一嗰度廿个警察都有喺后面喺敲度，快走！咁啊啲记者 fling fling 喺我隔篱走，我仲谂住喂我又唔系着黑衫，我又冇冲击你，我代入我自己系普通市民搭地铁，咁俾你咁样凶，我咩都冇做过、哦。咁咧佢系咁喝啲警察走，唔系喝啲记者走。啲记者其实佢有责任要留低影你噶嘛，咁但系我冇责任噶嘛，我系途人嚟噶嘛。咁点知都俾凶，系咁拍，系咁指住，喂，着绿色衫嗰个快走！咁你咁凶狠，咁我咪陪下你走咯。咁你真正正走到去嗰、那个新城市广场嘅核心，即系中庭嗰度啦。咁于是乎我见到啲咩咧？希望 play 到啦。系啦，就系、是、呢个情景啦。呢个情景咧，就系、是、我飙到出嚟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班警察咧打横喺我前面，已经打到咁样啦。同埋咧，啱啱啲警察冲到嚟咧，令到嗰啲示威者更加紧张啦。上面二三楼嗰啲咧，系咁掟啲落嚟，掟啲水樽落雨咁啊，掟遮落嚟啊，飞啲警察啊咁样啦。咁我发觉死啦，我 trap 咗喺度，又翻唔到转头，咁点算咧？咁点知啲警察咧，就原来喺我转入去嗰个位嘅时候，佢已经路过咗啊。咁于是乎咧，当我头先影嗰条影片嘅时候，五秒钟之后咧，左边啲警察嘘一声就增援啊。原来佢唔系想逼我走啊，佢系嚟增援，但我阻住佢条路，就系咁样飙咗嗰度啦。咁飙咗嗰度之后咧，就我觉得哇死啦，就走啊走唔甩。咁当我拍完呢条片就停咗机啦，就一班警察嘘，一班示威者嚟啦。咁点知有啲示威者喺我面前经过，咁啊跟住俾人喷胡椒啊，我完全系避唔到啊，系射咗落佢个身度，再弹落我个面嗰度咯。哇，咳到我扑街啊！开又戴眼镜，又入唔到眼，因为弹翻嚟已经唔系好多啦。哇，原来中招系都几辛苦啊！即系我有少哮喘发作嘅嗰、那个 moment，因为我闻到嗰啲哮喘味，点解？ 哮喘味，胡椒 啊！系胡椒味。咁我侧边嗰啲人全部一齐咳啦，已经知道咩事，大家濑晒嘢。咁点知我同时咧见到有个阿婆咧，哇！就是、我谂佢崩溃啊，因为佢喺出边系被入嚟嘅。因为佢睇住啲差人系咁揼啲细路仔啊，咁于是乎咧，不单止有画面，仲有几句对白，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再睇，就系咁啦。我侧边咧，原来有阿黄之锋啊、岑浩辉啊，同埋阿邝俊宇都喺度嘅，喺晒我侧边嘅。咁啲差人已经咁样飙入嚟啦。我右边嗰个阿婶白晒发嗰、那个，有个金毛嘅女子傍住佢嘅，佢系咁声泪俱下，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咧？出面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啊还见到 Tommy 添，我都不知道他在这里。是不是 Tommy 来的，这个皮仔刚刚有头遮住。咁啦，见到大家见到个阿叔呢，就直间出衫嗰个呢，佢唔知点解呢好嬲啲警察，系咁影住佢哋臂章，影住佢哋嘅样子，都唔即係阿伯呢完全系唔驚㗎。但係出奇地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即是这么近的距离、啊、我 check 回了心跳呢，是没什么提升到的，不知道为什么。即是不是因为你听手所讲滑晒牙呢，因为现在事发生太多。 会啊，即是直头是呢，因为你不是说滑晒牙，你就变了呢，你起了个枕了。你起了个枕呢，你就没什么特别感觉。其实咧就你又坚毅咗，啊你个人又强壮咗，坚毅咗， 啊，可能中咗啲胡椒咧，有镇静嘅作用都唔定。 唔系 新 唔系话 new mix， 咁都得 new remix 咁样。 胡椒嘅镇静曾经 唔系啊，捞嗰啲镇静剂落去啊，咁样喷到啲人懵仔咁样俾佢拉啊嘛，会唔会咧？因为咧。 嗱，咁 你所知德國嗰只貨咧，人哋已經唔賣俾佢啊， 咁啊，大陸整乜都得噶嘛，整一滴香就得噶喎。 佢唔賣俾佢呢個有存貨啊嘛， 用曬啦呢排倒水咁倒，你記唔記得有個鬼佬有個外籍人？ 咁即係自己溝噶咯，可能 大陸做咯。 啊， 咁啊可以 custom made 噶嘛？你可唔可以噴埋啲懵仔藥落去，等佢噴到佢哋懵咗，咁啊又唔識反抗咁樣？ 嗯， 係都有知啊，真係。好，招呼下大家。 Terrors Y 熊猫我都是做物管，应该可以进公众位，但不可进入任何单位或商铺内。Y V H 以及物业管理平民是每一个访客都要登记，借法民警察手指被夹断。你看到了多， 真 厉害！海力探长 I P I P 垃圾政府，搞到社会严重撕裂。琪琪今日个指挥官有无事？Jack 废车工龄千几准下，佢哋黄有一成水冇间，乔雄君林雪做嘉宾，安粒728号嗰个社工喺现场系咁开咪叫，啲差佬冷静，唔好再伤害市民，好正。琪琪有啲行商业的人照行，好似无事咁。六排二463人，陈 Jeff。Message retracted. Y V H 亦有很多私人屋苑保安室都是警察的社窝，这是行内不公开的秘密。琪琪好运中心 ，Chan Michael 好唔中意班防暴警察冲晒入去新城市广场，人哋 short 紧评价嘛，想吓死人嘅。C B message retracted. Francis 全政府大地震。Alan 唱快乐 ，Alan 唱一同你倾完计出去即刻伤咗。 啊，你啊， 哈哈 ，Ryan 点解啊？ 而家啲差人拉人不用警戒，中意就影而上拉低你就锁你翻去慢慢做你。连议员问你因乜嘢罪拉人又答唔出，发癫金见人就打，见人就拉。香港警察究竟点解变成魔鬼？陈 Jeff message retracted。Y V H 亦警察百分百不可以进入商店范围拉人，除非有手令或店主允许，否则可以告警察擅闯及造成损失。民事告 undefined 侮辱警察百分百不可以进入商店范围拉人，除非有手令或店主允许。 我读咗咯，因为后面又唔同嘅，点解你咁样变奏嘅？否则可以告差人。造成咩擅闯及造成损失，民事告，跟住你无端又加一句系咩？ 搞笑，进了商店就不能去揸料，有逻辑，笑死！ 哦，明白明白，即系呢个咧就话头先嗰位朋友，我又同一个人啊 ，sorry 啊，就话佢唔合逻辑喎，咁啊，咦？似乎今日咧有好多重要嘅资源入咗嚟，喂，欢迎你啊 ，Andy。Find W E W E W. Undefined 侮辱警察百分百不可以进入商店范围拉人，除非有手令或店主允许，否则可以告警察擅闯及造成损失。民事告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等于搞笑，进了商店就不能去揸料，有逻辑，笑死。 有时咧。法例又不是同一定有逻辑的，又或者你的逻辑呢又未必等于普世的逻辑的。咁你有冇一啲即係你只係话人哋搞笑，只係话冇逻辑你就觉得你啱呀？你觉得人哋係咪咁蠢嘅呢？有冇证据呢？或者你係咪法律人物呢？或者你有冇个香港嘅法例呢？咁可能你有唔定嘅，喂，有不如 show 条例嚟睇下係咪真係得㗎。 陈麦克麦当劳被中资买咗，所以被警察入去拉人。 哦， 但食麦当劳， 系咪噶？ 陈你教咗 chill out mode 嘛 ？Zuki by Pinkle 嚟咗。Whiteman's 将警察被打系什么时候？喺段片之前定之后 ？MRB 3366回头是岸。Alan Chung 我朋友伤。有个记者部机介到佢隻脚甩埋烤 ，Anson 为人人小额钱制75000，玩残黑警，玩信王欢迎宝贵资产 ，Alan 唱出到门口先知我哋仲前过个前线，琪琪今日有出真警犬 ，Jack 挥不少建制专业在讲述此事时， 配图均采用一张断纸照片，但有网民发现该照片早见于2015年的台湾新闻报道。 咪就系咯，即系出埋呢啲喇喳招咧，你呃唔到一般会 fact check 嘅市民咯，你净会呃到一啲即系又唔去 fact check， 即系例如有人话唔可以入去搜证咩逻辑嗰啲咧，即系听人讲就算，即系我都唔系咩都识嘅，但系听人讲或者有啲人搜证或者有 fact check， 咁样先系今时今日嘅态度啊嘛。咁啊，仲有，我仲想复一个，系啊，呢位White Man EZH 啊，咪分咩发啊嘛 ？EZH 即系等于广东话嘅咩发音啊？ 再串多次， EZHENG 啊， 曾啊， 曾啊， 姓 哦，即系你可能大陆人嚟嘅， 姓 郑啊 White Man 啊，郑生啊。你可能不知道呢，对于现场那个实况呢，你在电脑旁边是比我更加清楚很多。 哦，其实是啊。 尤其是呢沙田这个的环境呢，四通八达全部都不是露天的，全部都是室内的。我们是没可能知道老远发生什么事的。就算我在刚才拍片的那么危急呢，一涌而上的警察就令到你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事的。因为嗌啊、痛苦啊、尖叫啊，就此起彼落的。那种气氛真的很恐怖的，其实是。即是恐怖的，看恐怖片的。因为周围都有的嘛，这声。还有一个室内的商场里面的回音呢，即是我克服了这种声，我以往都很怕这些声的。所以我是不会知道的。反而呢，你们一看个 mon， 你开几个不同的页数呢，你反而可能更加了解到个情况是怎样的。当然你在家里听不到那种恐怖的声音的感觉，那种环回。但我们现场呢就真的很恐怖，还有吃了胡椒呢就挺辛苦的。我都不是兜一兜面射到我，我人家的身就弹到下来的，挺阴功的，被他射到那个。另外喂，不如大家一起招呼一下重要资产先啦。嗱，譬如有人叫我哋回头是岸，唔知叫边个咧？呢位 Mr. B 3366，咁你何出此言咧？回头是岸系咩意思咧？可唔可以详细讲下你嘅观感咧？因为正如听话，有人问呢度蓝定黄，咁呢度其实彩虹丝嚟嘅，即系唔系同志嗰种啊？即系我哋系一个唔 有可能啦，有可能同你有啲关系 都有嘅，同埋系成个color spectrum 啊，呢个圆形嗰个图咧，即系个舔色盘咧，咩都有嘅。即系起码 平权啦，我哋平权、 啊。你唔好问我个我系咩师先。总之呢度出现得嘅嘢咧，只要你唔系重复同埋单向性咧，我都会读出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表达咧，就请你又唔好吝啬啦。 讲道理啊， 系啦，冇错。 我哋讲道理啊。 头先去到边度咧？今日有警犬啊！K 9啊，真系 争见 犬。K 9其实好戆居啊，好惨噶，等只狗，只狗同埋拖狗个都好惨噶。因为拖狗个嗱，你觉得我系男尸都好啦，我觉得拖狗嗰啲做警犬部嗰啲咧，即系嗰啲唔系黑警嚟噶，我觉得绝对。因为如果一个人系冇同理心咧，同埋好凶狠嘅，根本就唔可以做到嗰个职位。你要养只狗，你有耐性，你要同佢 be friend。你有爱心，因为狗好单向同埋好 loyal 噶嘛。咁如果你用啲黑警嗰啲凶狠嘅表情，同埋嗰啲咁嘅走去强奸少女，同埋叫人搏嘢嗰啲，嗰啲系做唔到train 狗嗰个部门嘅。因为我亦都亲身接触过一啲警犬嘅，我有一次唔知咩情况，就有啲嘉年华会咧，咁有啲警犬同埋个警犬嗰、那个。嗰、那个部门咧走出嚟见大众啊，同啲细路仔影下相啊，我觉得嗰啲全部都 nice guy 嚟嘅， 始终都中意个动物。 我谂嗰啲人未必中意做翻正式嘅警犬添啊，即系人形嘅警犬。我谂嗰啲人唔中意做嗰啲位咯，咁同埋中意和平，同埋或者中意守水塘都唔定。 咁我觉得应该咁样喎、哦，你讲嗰啲好人好仔咧。就应该训练翻嗰啲警员， 冇错啦。嗰啲 训练翻嗰啲警员， 我谂佢哋个专业嘅判断，嗰啲应该拎去人道毁灭嘅。咁凶狠点做警犬啫？警犬系要嚟 對市民好 nice 噶嘛，要嚟咬啲反噶嘛。咁但係佢而家追緊嗰啲都唔係反嚟嘅。 係 一來 嗰啲嚇警犬都不如啦。 咪咯，所以嗰啲 train 唔到嘅，嗰啲要嗰啲要打針嘅。 係嗰啲應該攞翻去深圳。 唔係 俾人 Conley 食咗。 唔係擺去深圳嘅野生動物園。 野生動物園， 因為野獸咁嘅根本 都可以。 係咯。咁啊，所以係啊，有啲出入嘅，真係。咁啊，跟住係咯，跟住到 Alan 啦 ，Alan 咩 ？Alan 唱即刻兩個人夾住個傷者走， 哦、 包包下責又俾攻擊，憂傷住佢。 我真係小心啊 ！Patrick 佢夾翻零食 ，V 轉 手勢 ，Tom 樹好似話有沙展給大隊，唔使手令。Patrick 佢港幣五十。 喂 ，thank you Patrick。嗱 ，Patrick 就示範咗一個好嘅示範啦。咁咧，佢就係即系嗱，今日大家吹得咁開心，即系其實呢件事唔應該開心嘅，但系亦都唔應該好憂愁嘅，因為咧呢個係快樂抗爭，係痛嘅快樂抗爭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同以前啊陳輝、林輝、葉寶林嗰啲已經唔同啦。佢哋快樂抗爭咧就是、打下鼓啊、跳下舞啊、玩得意啊、唱埋啲好肉麻嘅歌啊，咁樣 Wish Overcome 嗰啲啊。嗱，但系而家咧。是痛快抗争的简直是、嗯、即是痛和快乐，因为痛就大家预咗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今时今日的抗争者呢，明知被人打的啦，即是之前的师兄试过晒啦，明知要拉的喎，他们又试过晒啦，新闻就讲过晒啦，黄之锋啦、陈武辉不知道被人拉啦，即是总之、梁天琦全部这些是大新闻来的，国际知名的新闻，当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果的时候，佢都依然願意企出嚟嘅，有兩個解釋。第一就係佢哋天生好中意好勇武啦。第二就係、是、有個意義喺裏面嘅，能夠犧牲咗自己啊，令到個政府更加樣衰，同埋令到國際更加關注。佢咁樣為用自己肉體嚟犧牲，咁當然有好多政治潔癖嘅，又話你回頭是岸啦，你哋唔應該暴力㗎咁樣。咁但係你 back 翻帶轉調翻轉頭，佢哋。全香港人不嬲都系唔暴力噶啦，你谂下系咪？一四年之前俾人暴力过啫，最暴力就施君龙噶啦，即系佢为咗杀伤一啲嘢或者有啲嘢不果，咁样我觉得唯一一个暴力嘅表姐就系施君龙咯。咁佢都系一个改过自身嘅机会啦，当然。咁呢啲我唔批评啦，因为有好多人觉得喂佢啊有啲蛊惑啦，背后唔知点啊，即系总之呢个我向正面度谂。但系，既然大家都知道个后果嘅时候，都出嚟冲嘅话，咁你仲叫人回头是岸？你系代表咩先？你代表佢嘅家长啊？你识佢啊？亦话你好似佢咁嘅谂法咧？我未讲第二啊，第二就系佢哋就系明知道咁样啊，讲第二、第三啦咁。你讲明知自己咁样都要咁样做嘅时候，你有冇谂过究竟佢哋系几咁无助咧？即系宁愿死添，有啲人宁愿跳桥，佢都要出嚟搞呢社会运动。我听到有啲好凉薄嘅讲法咧，就系觉得出嚟搞搞震，搞搞震系咩意思啊？吴耀汉啊，即系话食饱冇屎屙啦，即系唔系即系嗰类啦。即系我听到好多凉薄嘅废佬都系咁讲嘅，甚至乎唔系废佬啦，即系都话人哋搞搞震。但系你谂嘢系咪净系用你眼见到嘅嘢就讲出嚟咁简单咧？即系咁简单嘅人，我都觉得值得同情嘅。喂，佢哋就系、是。冇去脑啊嘛，未来系咩啊？唔知道，即系我搵到份咩工做，我第时可唔可以自己当家作主？又甚至乎恐惧大陆嘅司法不公，恐惧大陆嘅所有社会嘅问题，大家历历在目，大家见到，你问啲大陆人点解落嚟就知噶啦。即系你要氹到佢讲真心嗰句啦，当然，即系佢哋就系为咗将来啫嘛。即系你不单止唔应该指指点点。他哋知道曬嘅嘢，其實指點過曬噶啦，大家所有大人都指點過曬噶啦。佢都依然咁樣做嘅，你可以譴責佢嘅暴力，但你唔應該譴責佢嘅動機咯。即係最少係咁樣咯。 嗯。 咁而我亦都以前我都有少少潔癖，都成日叫人唔好勇武啊，冇用啊。 嗯。 即係就算俾你燒咗間警署都冇用啊。但係直至到今年呢個六月，我有少少修正咧，就我覺得即係做人。你有一条命，我有一条命，我哋咩都叹过晒。 唔系，如果佢哋嗰啲唔明白嗰啲咧，好简单，好似我哋呢啲年纪咧，睇、我哋细个睇嗰啲书，佢哋睇翻咧，睇翻《水浒传》就知噶啦。 水浒传未敢用， 我都冇睇添。 啊，逼上梁山。 哦 ，OK， 系咪先？不过可能而家再拍水浒传又改晒啲剧本噶 啦。系因为喺客观上咧，你做乜嘢咧，系唔应该由一个人话有冇用，系应该让子弹飞，任何嘢都有用。其实系一个蝴蝶效应嚟嘅，即系所有蝴蝶效应就系人哋牺牲自己条生命，佢有佢嘅自主，佢牺牲要俾人拉。即系佢其实自己负翻责任啫嘛，呢个就系讲晒啦。但系你哋出声嗰啲人有两种，一系就傻人，嗰啲就费事讲啦；一系咧就有既得利益嘅人，既得利益嘅人就系担心佢今日而家收割紧佢哋嘅时候，你反抗，我后生嗰阵挨咗咁耐，而家收紧割啊，大佬！呢、這个陈建波真系坦白，佢就讲出好多人嘅心声啊。到今时 佢成日讲晒啲心声出嚟噶。 我今日收割紧你哋啊，你哋唔好反抗啊！喂，但系。今时今日点同我哋以前啫？成个社会都唔同咗。读得书多过我哋以前好多。 同埋佢又话咩惊六四就有嘛？ 系 陈建波啊嘛。 咁六四咁有系你嘅问题啫嘛。 唔系佢未话，佢讲翻就系惊乱咁开枪打冷市里啊嘛。 喂，咁咪系咯，即系啲几不知所谓。我哋就要喝停佢，我就系要俾佢知道做呢样嘢系错啊嘛，俾国际嘅公论。去蹂躪佢，唔系国际公论去批评、去批判佢，咁样做系入唔到国际嘅主流个价值啊嘛！即系而家我哋就系牺牲咗自己嘅生命、牺牲咗时间嘅青春去做紧呢样嘢啊嘛！喂，你啲咁嘅废脑唔好多机格啦，唔该你。 同埋佢哋， 你唔收割都收割咗好多噶啦，其实你买得起楼嘅，因为 系啊， 系咯。 同埋佢哋成日话，而家佢哋。全方位向抹黑嘛，今日警方嗰度出咗嚟啦，佢又讲全方位抹黑， 抹黑 。咁咧，佢就话咧，啲记者同啲议员咧就帮示威者，帮手阻住警察做嘢，就咁样咯。 系 啊，佢哋梗系阻住警察啦，阻住你警察乱打人啊嘛。 系冇错，系咯，即系佢哋认为咁样系做嘢啊嘛。 有啲蓝丝又话咩文革。文革，你要分清楚啊！唔好乱嚟，唔好后生仔搞事咧就叫文革， 即系呢啲人个脑。 文革嗰阵时咧就打老豆老母，跟住食老师， 系 啊！而家咧香港呢班咧打烂玻璃就喷下油漆咁啦。 嗱，你都讲唔到个核心啊！ 啊，你讲啦个核心， 你讲唔到个 核心，你讲 个核心咧，嗱呢个程你讲个程度问题，未有耐啊，真系嗱，你当。佢哋嘅程度將會演化到嗰個唔會食老師嘅，可能會兜口兜面、兜捶窩面都唔定嘅，可能捉咗警察拆佢骨、屈斷佢手都唔定嘅。將來啊，咁但係個核心問題咧，就係當時文革嗰啲暴徒咧，係服務緊一個政權嘅。你唔好唔記得啊！ 冇錯， 你話你服務一個政權，你係建制嚟嘅，只不過建制嘅人民去欺壓啲嗰個建制嘅敵人。嘅支持者噶咋？喂，即系好大唔同嘅，唔该你仲讲咩红卫兵啊，讲咩文革，即系唔该你收皮啊！真系，喂呢啲最基本最核心嘅嘢，喂你竟然可以唔知道、啊？佢服务紧一个政权嘅，而家我哋呢啲出嚟行街、出嚟示威、出嚟争取自由，我哋系对住个政权，希望佢改变啊，希望佢依翻正轨，做翻一个正常嘅国家。 200万人都。行出嚟和你飞，都唔冷你。 系啊，所以大家咧听到有人咁样讲，你咁样答佢得噶啦。红卫兵，大陆嘅文革系服务紧毛泽东嘅政权，而毛泽东系利用佢哋嚟打击将会系佢哋政敌嘅政权啫嘛，就系、是、咁简单啦，即系唔使讲啊，你讲乜都叫佢收皮啊，即系嗰啲人系嗱，佢哋即刻答噶。他哋英美帝搞嘅，俾钱佢哋。 美帝俾钱。 系啊，佢哋就即刻讲美帝。 美帝俾钱就俾钱毛泽东啦。 系咯， 毛泽东是美国烟噶嘛。 嗱，唔系嗱，你讲嗱讲历史就嘥气噶啦。其实美国啊，俾咗好多机会中国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制裁华为啦。佢就系美国佬就系蠢到咧，明明唔关佢事嘅嘢咧，佢都走去同你做生意。希望佢哋左交行横行就系咁样噶啦。希望你融入到呢个国际社会，甚至乎做佢条僆， 大家一齐搵食 做 生意， 系啦，佢又只不过咁简单嘅天真嘅幻想啫，咁啊证明佢错噶啦。喂，你对住个魔鬼同佢讲呢啲嘢， 即系放个贼入嚟，哇！呢、這个更新人士，嗱，我绝对支持更新人士啊，但系共产党佢唔系更新人士嚟嘅，共产党嘅原理、个构造、嗰、那个定位同埋佢哋个天性就系要食人噶嘛，就系、是、要人斗人噶嘛，就系、是、见到死得最多人、最变态为主，佢哋就系做呢样嘢嘅，因为个本质。嗰、那个结构产生嗰个后果就系咁样噶啦， 人民斗人民啊， 系啊， 而家就 系 人民斗人 民。即系其实共毛泽东嘅思想就系、是、冇咗道德观念，总之要达成个愿望就系、是、无所不用其极，佢甚至乎生命，甚至乎人哋自由，甚至乎人哋嘅痛苦，去达成佢目标噶嘛。即系你唔好忘记毛泽东系恐怖个。希特拉恐怖过史太林的一个 Terminator 嚟嘅，我认为系，即系你 Terminator， 你阿诺舒华辛尼加屌成日真系把枪啊 ，I'll be back 咁样走去碾爆人个头啊，佢杀到几多人啫？天眼啊，系咁走去一枪一个射死啲人，好人道啊，系咪？即系如果有天眼嘅话，喂，但系毛泽东唔系嘅，你死都冇用啊！即系佢根本就再结合埋古代皇帝嗰种变态嘅。嘅虐待狂啊， 穷凶极恶， 佢先至有咁开心啊！即系其乐无穷，就系、是、见到你痛苦啊嘛。佢将呢种 DNA 咧无形中灌输咗而家中国人嘅身上啊！即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啦，当然，即系我哋好彩避过一难，甚至我老豆老母嗰一辈都系避过咗佢。我老豆就系阿毛魔未长成嘅时候已经嚟咗，即系呢个真系要感恩国民党，即系逼咗嚟香港。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听到呢啲声音、啊、你真係大大声咁样兜口兜面，你容许我讲个粗口屌柒佢就啱啦，真係。即係我真係要讲啊，讲到呢啲真係，所以即係大家又话小气啦，即係离开大班又唱鸠大班啲衰嘢。我其实我对大班其实已经冇嘢㗎啦，但我唯一忍受唔到就係佢仲係拜緊毛魔啊，点样行公义，点样好怜悯呢，请问。即是你崇拜毛魔的人呢，我是做不到朋友的。即是如果大家拜着毛魔，请你讲出一个好处给我听。即是我都会读出来的，但我都一样会 D 七你。 C, 警员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嬲这么多年都这么扑街，只不平时大家看不到，不觉趁地主如果是文革都是蓝丝果班吧。期期再咁搞法，真系惊越激进。趁 Jeff 打击刘少奇同邓小平，陈地主用人民打人民，用批斗方式来清除反政府记。And Ewin 睇紧 D 片，越睇越捻谷气。佢老母化鸭，超力康达村金元所有楼面，都系探长你口中嘅废老心态。有时食食下嘢真想屌佢哋。但我单拖又敌唔过班支那流面，趁 Jeff 当年寒战推啲老弱系前。 系啊，所以其实所有今日嘅源流都系嚟自毛泽东嘅。其实文革而家已经继续发酵紧啦，即系冇死过噶。你睇下啲爱广力啊、撑警啊嗰啲，咪就系依住一个极权去代表政权嚟打压其他市民咯。其实冇变过噶，只不过佢哋身光颈靓咁解咋。咁所以嗰啲咁嘅废佬问啲咁嘅问题，你就收皮啦。即系希望嗰啲咁嘅呢度嗰几个重要资产咧，佢又唔搭爹喎。咁我假定佢又系嚟屙督屎就走嗰啲啦，真系好失望。 Zuki IP 警犬话狗人双眼被对方咬紧牙关断指，连灯有还原图，东方有报阿神会再拖落去就会有进攻狗只宿舍，奇奇会唔会出汽油弹？冯红陈怡而家出过几集片，系 loop 翻个啲美国点策划颜色革命，点搞到中通世界屈粒乱，同点控制一个国家嘅方法咧？啲文章我十几年前已经睇过，三毛啲表系咪同一个 database 回几廿万次噶？完全冇创意嘅。 你唔好讲创意啊！呢啲人唔系作出嚟嘅，但系问题佢就系太少材料 support 佢哋啊。 佢咪攞翻十幾年前啲似是而非，又同我哋冇關嘅嘢出嚟咯。咁但係佢啲支持者咧，即係我突然分析過啦，一半就係 short 嘅，一半就有既得利益噶嘛。咁佢哋就係因為我哋大部分嘅香港人影響緊佢揾食，又或者陳怡呢啲，即係我唔明點解佢會突然間投一共啦。咁佢都係攞緊利益，或者已經有利益先至會轉態變咗個咁嘅流馬閪啫，又講粗口添。我叫流馬西嘅啫，本來。 Alan Chow 啱啱我終於 feel 到十面埋伏，退到商場包扎，無羅羅西面有狗跑出嚟衝出嚟，我哋唔跑得快，好彩出到嚟。差两秒就被捕，但是我们是无怕过任何东西，无打过任何警察，我们只是去完游行就上去吃个饭，被到去商场都被人围捕，出到商场原来都不好得几多，不断走不断被包围，陈地主对于蓝司机废话我都是一笑就过。 喂啊 Alan 呢，你下次真的要小心点，除非你有个心理准备呢，所以订埋一份的。但是以这样的情况呢，真的很容易会被他煽惑了去做一份，因为太愤慨了。那我有个心态的，譬如今天我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走得那么前的，因为我真的想着想走的大佬，但走到那里突然间爆大镬这样走不到啦。那跟着我走回转头就躲避啦，即因为那些差人就黐了线的，眼目露空光了已经。咁跟住呢，有四个清洁阿婶放工，同埋有四个靓女嘅 shopkeeper 嗰类啦，唔知做化妆定咩，个妆好浓啊，即係嗰啲靓女呢，咁就跟住我走啦，因为佢哋问死啦，我搭火车咁点搭啊，我话你冇得搭㗎啦，你一系呢就走返转头落条河，就过对面搭搭马铁咁样。咁有一個呢諗住啊，好啊好啊，諗住而家去搭馬鐵啦咁樣。我咁又唔使咁急嘅，啲差人打打下就走㗎啦，就點都有得走嘅，因為佢哋因為其實雖然話警力好強，但佢都唔能夠將成個新城市同埋旁邊嗰幾個商場佔據到啊，同埋嗰個真係太多窿啦，太多巷啊，即係周圍四通八達，啲電梯又冇 cut 到，就算 cut 咗啲人照跑上去。咁變咗佢哋個警力呢真係唔能夠十足。咁樣包圍就絕對有能力嘅，但係唔能夠十足咁樣通過曬所有管道而趕走曬人或者拉嗰啲人。咁於是乎我同嗰幾個八位女士就一齊好似睇喪屍片一樣啦，又係撞到啲同路人咧，就硬係佢哋好慌張咁，我安慰佢：喂，唔使驚，定啲嚟，呢度商場嚟噶嘛，我哋嚟消費唔得噶，你喺打工唔得噶，咁你使乜驚佢啫？嗱，即係我就想同 Alan 講咧。你最紧要唔好俾佢觉得你身有事咯。喂，咁合情合理，商场嚟食饭消费，有人喺翻工，有人喺度做化妆小姐，有阿婶倒厕所，咁唔通你拉晒啊？ 非法集结，我话佢哋 系啦。咁放工嘅，非法集结，唔通分开放工啊？唔通要？咁跟住咧就去到睇穿咗嗱，因为嗰度最好咧就系睇通晒啲差佬嗰啲布房啊。咁我见到对面呢条巷咧，即系佢下面条马路睇到对面噶嘛。咁啲黑警呢就相反方向走，唔知嗰边又要增援啦。咁我估呢应该少人咗嘅。咁於是乎我就博大帽啦，成日入商场。咁喺正嗰、那个沙田火车站嗰个闸口嗰个 level,、即係再向晒最出㗎啦。咁喺嗰个兜佢得唔得呢，咁我带咗八条女啦。咁我一齐走囉。点知跟住去到呢就见到好见到好多嗰啲啊示威人士类似斗策嗰啲，系咁叫我哋喂，佢话呢边呢边呢，然后咧佢就个人话嗰度啲腾空咗啊，啲警察走晒啊，咁我咪即刻就系趁嗰个机会咧就飙去火车站，咁啊成功啊，我计埋九男女咧就即刻过晒闸，咁就又睇紧越战片咁啊，上直升机嗰啲位咧，咁入咗去之后咧，哇，即系嗰阵时咧就原来咧，我哋嗰班车咧就最尾。可以走到嘅车嚟， 佢呢就放咗两班车， 啊、就系、是、两班， 得两班嘅。 哇，系咯，就系、是、啲 timing 就啱。 其中一班仲有啲僆仔咧，就掹住道门，话仲有人嚟啃，唔好啃。理论咗一阵得，搞掂好快。 我就去之前嗰班咯，应该就系、是。 因为我完 全即系好似跟踪嗰次咁咯。 嗯，我完全掌握唔到啊，因为我系第一身啊。嗯。咁于是乎就系去到九龙塘站，佢经咗啲广播咧，我听得出嗰个广播嗰个人咧系好好诶关心嗰啲沙田出嚟嘅人，佢唔敢讲突嘅其实。咁佢温馨咁样讲咧，哇！而家沙田咧已经冇车噶啦，咁希望大家咧试下通知你朋友。就搭底车，系啊，冇错，哇，真系好温馨嘅嗰个感觉，真系，即系我觉得香港 人，你一讲我都冇管动， 系嘛，即系佢唔敢讲多，因为真系翻咗俾人炒噶嘛，即系你、啊、你支持暴力噶嘛，话你，咁于是乎啊走甩咗啦，咁我好感触地翻嚟冲个凉啊，即刻开麦，但系点知搞咗好耐，但竟然而家都五百几人啊，咪变态嘅，你系咪唔使翻工啊？究竟？ 玩心换个两重，呢啲小朋友要特别小心，警员专追住你哋嚟捉，难走到 CYYCYY，Alan 唱无啦啦点解受伤？是被东开路俾后生冲上前线时夹到拍掌，心情矛盾不通。陈 Jeff 又赞人靓女，又话个妆化得浓。Alan 唱有个记者部机介到佢只脚甩埋坑，趁地主咪成日提起个猪痛。Alan 唱唔系冲击伤住，420 gram for can iron 条肥閪黑警又话有汽油弹吹水。 嗯，咪就系咯，呢啲咪就系嗰啲佢低级嘅支持者嘅网站，即系讲到好大咁样，即系嗱呢啲系共产党思维，无所不用其极，讲到好大咧。利用啲警察嚟对付自己敌人，但系啲警察又傻嗨嗨，又听呢啲人 又信喎、 啊，又信喎、 啊，收风收 令好算其有喎、 啊。情报科应该审计处查下情报科做紧啲乜？ 嗱，我够胆讲咧，即系摆啲汽油弹喺嗰度啊，嗰个僆都唔敢拎起啦。即系你估死人嘅大佬，我谂香港暂时未到呢个 level。 冇啦， 我谂最极限都系掟阿姐啊。喂，其实好简单。如果要掟死啲差人咧，佢大把嘢掟落去啊，喺上面，即系咁喺个新城市广场，佢就系掟啲水樽，就系掟啲遮，佢真系泄。 人哋都惊你做咗成日都考去学啦，大佬，饮翻拿翻樽水饮下。 咁我又唔敢咁讲，即系其实惊掟死佢啫。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好多嘢真系逼出嚟嘅，即系命运就系咁噶。 必然噶， 嗯， 要政府咁样拖拖拉拉，必然发生噶。 系、嗯、咁啊，原来阿 Alan 将 Alan 冲嘅朋友就系俾个记者部机械咗脚， 嗯， 咁啊真系要小心啦。阿 Vincent 啊，唔知点解又唔肯读你啊，又出事啦，开始诶连锁性出事啦。今日奇怪、哦，五百几人都冇人搞、哦，系咪放咗假咧？嗰啲网啊，系啊， 开住听听下，瞓着咗， 系听个晃咗， 好舒服。 嗯，哎呀，阿 Vincent 咪读唔到，咁我读啦，冇用噶，用黑警嘅同咩同黑警讲道理，话咩商场，佢哋都系咁冲入去照打照拉噶啦。如果后生仔唔着黑衫，啲黑警一定针对住佢。我系咯，咁所以会唔会个抗争进化到唔跟着咩色嘅衫咧？即系嗰啲，即系会唔会下次示威系彩虹色嘅衫，或者唔指定着一个衫咧？因为通常咧着指定色嘅衫咧，嗰啲都系和理非嗰班搞手就要求着咩衫嘅。咁、嗯、所以咧，我觉得。要进化噶啦，我谂下一波咧， 唔使着啊， 唔系带多件衫，日头又 定系唔好着黑色衫， 唔系日头又又 dress code， 佢哋识睇你哋啲新闻噶嘛，譬如民阵，佢话今日着白衫都试过噶嘛，咁如果打咪专打白衫咯， 系咯， 咪就系话咯，不如带定件衫啦，日头啊。穿住游行嗰、那个dress code， 夜晚咧， 你自己想搞活动嘅你就换衫， 就着件西装。穿个爪流嘅衫 cosplay 一扮，咁、 啊、 我穿九巴嘅司机嘅衫又得，系咪先？你穿嗰啲鸭店嗰啲， 唔系，同埋而家佢哋都冇委任证噶啦， 唔系咯， 冇委任证你咪穿翻佢一模一样嗰啲咯。 就后生扮老嘢、啊，就扮阿伯嗰啲衫， 有得噶嘛，即系其实呢、這个其实始终都会变阵嘅，即系点会咁 唔使咁固执，一定着黑色嘅，点、 啊、 会 咁 千祈唔好咁白， 点会咁样诶着埋衫俾你拉啊？即系你估打足球咩？真系咁，所以咧，下次各位后生仔咧就不如玩诶 cosplay 啊，或者 roleplay 啊。咁你譬如诶得闲观察多啲唔同嘅人、 嗯， 譬如沙田你就留意新城市广场嗰啲诶清洁阿伯着啲咩衫。你有淘寶買單件，咁或者屋企買定幾件，咁或者一四一最中意著嗰啲衫，你又可以整。 嗱有好係啊，好多噶嗱，清潔咧， 即係女仔 通常咧就著藍色嗰啲 polo 衫，一係咧速大嗰啲咧就有紅邊嗰啲， 或者著灰色嘅。 係啦，灰色啲速大嗰啲啊，啲 DHL 也得啊，嗰啲咩咩必達嗰個咧。使命必达嗰个 哦，又或者老嘢 Fedor 系嘛？ 哦，嗰个 Felix 联邦契弟， 联邦契弟， 又或者老嘢又可以扮 Village People 嘅， 系啦。 我话真系吹你唔涨嘅大佬，喂，我去完 party 你又打我，咁搞错，即系啲新闻拍出嚟好睇啊，最紧要。即系譬如有个扮红番嘅，冇着上衫嘅，哇！突然间俾抽咁佢勾，喂，其实好 juicy 嘅，好多人都会攞你条片要嚟。即係示威，你咧香港啊，繼呢個東方荷里活之後咧、 啊， 已經有好多創作可以俾到全世界睇到。係、 啊， 即係你唔好淨係俾黃之峰叻曬先得噶嘛。 嗯、 即係後生仔，你會諗到好多嘢、嗯，令到差佬無所適從，令到成件事痛快抗爭啊嘛。呢、這個叫做、啊、即係嗱，呢、這個 term 我啊監製發明嘅，啱頭先大家講，雖然快樂，但係都痛楚咁，叫做痛快抗爭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有嗰个心理准备啦，同埋唔好下下都死老豆咁样啊！因为你死你老豆得一个，点你获都死老豆，你好伤噶，真系即系好愤慨嗰啲，咁又造成好多好多唔开心嘅嘢啦，甚至乎令到人哋个情绪好低落啦。咁假若如果大家都识得痛快抗争嘅时候，我相信好多后生仔会将佢轻生个念头化为力量去继续抗争，因为你大把时间，因为你哋系。个时间轴里面嘅超大嘅持份者嚟嘅，因为我廿年后我唔知 点，我哋揸紧去时间廊嗰度， 系啊， 我哋就喺时间嗰个， 我廿年后都唔知仲生唔生到仔啊！但你哋有咗五十年时间生仔啊，大佬，咁所以大家真系要醒啊！尤其是阿 Alan 呢啲，你譬如啲朋友古古叔叔啊，好唔开心啊！你真係叫佢聽啊！呢一集九出廿四，可能有個新嘅出路或者有新嘅睇法都唔定。即係其實係你嘅取捨嚟啫嘛。 冇錯。 即係冇話死硬嘅，即係所有嘢都。 同埋我哋要爭取嘅係我哋本身最應該基本要有嘅嘢啊！ 基本 啫 嘛，我哋冇咗嘅要攞翻啫嘛。 你有冇赤赤痛啊？真 係。係咯，咁所以咧，大家要正面啲。即係當然咧，我唔知點解好得意嘅。我有即係上六月已經好 depress 嘅啦，其實我都咁，我有時咧就抽水出翻一啲圖咧，我唔記得咗邊張啊，咁竟然有啲資深嘅聽眾咧嘅網友咧就話：喂，人哋打緊仗啊，你正經啲啦咁樣。即係其實仲有好多人係咁樣諗嘅，即係嗰件事好 sad， 即係中國人喺個喪禮要喊嘅，但日本人喪禮點解可以打碟咧？鬼佬个丧礼食大食会开 party 咁样， 仲讲翻啲嘢揶揄翻死咗嗰个，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国际都会咧，就唔应该攞儒家嗰套咧，即系专登要扮喊啦，死咗就代表痛苦啦。其实好多唔同嘅变奏同演绎嘅，咁希望大家 buy 到呢一套啦。咁我最近有个中学同学都因为不幸走咗咧。佢個喪禮都係播緊我哋八十年代最中意聽嗰啲 Duran Duran 啊、Haircut 100啊嗰啲歌啊，即係其實我哋係要咁樣，因為你一齊喺度喊冇意思嘅啦，已經。只不過係你令到唔好令到其他再生嘅人更加痛苦，為將來奮鬥或者為將來揀翻自己嗰條路啊嘛。咁所以唔應該輕生啊，我覺得我亦都唔贊成。将轻生嗰啲人成为烈士或者圣人咯，因为佢都好不幸嘅，即系头七都 OK 嘅，之后就唔好来消费啦，唔该。 420 gram for canine 条肥黑黑警又话有汽油弹吹水。 哦，呢度讲咗啊，边个叫肥黑黑警啊？ 应该系宣布嗰个警司， 啊，女警司 系啊，嗰个都， 哦， 所以叫做肥黑。你知道你上到嗰啲位又唔使走行咁多。 啊，我谂到我讲客家话嘅粗口咧， 客家话 冇咁难听嘅，抽抽字。 抽字边，抽你阿妈，客家我都识啲嘅，抽你阿妈。 喂，咁但系潮州话嘅字边系咩地方？ 抱你阿妈夹啊嘛， 夹嘅咩有？ 我都 喂，有冇人有冇潮州 expert 咧？ 咗我就少讲。 有冇潮州 expert 咧？就知道嘅嗰，那个嘅 high 字系点讲嘅咧？潮州话。 我知道嗰啲。 耐冇讲啊！ 嗰度系客家话， 客家 话 系啊， 自拜系。台语有啲似客家话， 应该唔似嘅。 似台语有啲有啲客家话，唔系大理真系，我同你讲，真系台语系有啲似客家话。系啊， 间年岭。 因为我老豆系潮州人，我老母咧就系客家人。 我细个时候咧，我住嗰啲开放式屋邨 H 型， 系就乜烂人都有， 成条成辣咧，有上海人，有台山人，我哋咧就四会咯，就即系普通嘅 台山就咁咯， 台山咪吊你咩一个海啊嘛，吊南丫个海， 吊 南 系啊，吊两丫个海，系啦，台山人啦， 系啦，咁潮州话咧就补你阿波， 补你阿波， 系啦， 啊， 咁诶客家话就 吊你阿咩，吊你阿咩。 上海话咧就差唔多个 B， 差唔多个 B， 系啦，类似啦， 系咯， 俾研习班添。 系，我哋再读一次，普利亚摩，条喇嘛。 啊，系呢度又硬系唔应该读唔到 ，Vincent 之后都读唔到。咁啊，阿 Suki Ip 啊，男士多数净系奶福利，去饮茶听下周围嘅阿伯倾偈，心态坚系好自私。上次立会开唔到就话阻拨款，啲阿伯究竟讲得出？好彩冇嘴佢哋，冇阻佢哋出粮。哎呀死啦！我读字开始又慢啦。 陈地主成日提起个珠通，搞到啲人好奇去睇佢。 哦，系啦，咪讲啦。 前早人人打美式足球，前著老妈今晚边个会瞓到呢？前著老妈仲喺度气氛紧。Vincent 王虽然天日系唔使翻工，但唔瞓系因为心情激动都瞓唔到。 赖 床今晚好多沙田居民出嚟屌九班黑警，好爽。Larry Tree 黑警落单多得啲记者救翻佢咋？仲仇恨啲记者冇本心嘅 ，Chesnable 今日我都冇着黑衫。 咩叫黑警落单啊？ 即系打诶班机啊自己。 即系咩啊？ 自己班咗机，即系冇喺佢嗰班人嗰度落单咯，咪叫做。 哦 ，OK， 嗯。 Larry 翠黑警落单多得啲记者救翻佢咋，仲仇恨啲记者冇本心嘅。Chesnable 今日我都冇着黑衫。C 黑警以为自己好型，只不过系棋子。UKYP 全香港啲 sales 开工九成都系着全黑，果啲又示威咩？可能抢除着体温变色的衣服。搵信王系喎，见到今晚啲真街坊屌黑警嘅片，完全睇到新界东居民有几高质空空困先。B B 陈胜吴广，陈胜吴广黑警死全家。 咁啊冇必要嘅。 Jeff message retracted， Francis 全支持，痛快抗争。420 gram for canine， 下次话有原子弹都得。超力好希望林郑家族。一年做一次手术，420 gram for canine 做乜街 ？H 请今日游行有人举美国旗 ，Z K by P G by 系学佬或海丰人。 哦 ，Carrot 猫熊猫客家话有句叫告冇赤胎 ，Vincent 王 D L L M 精读班 ，Alan 长开翻个 G T R 打翻四粒星翻嚟先。 系 G T A 啊 ，G T R 系赛车嚟嘅啫。我觉得呢 有好多嗱，我其实综合咗咧，嗱，我唔知道你会嚟啊，多咗话题啊，我又唔知道今日会咁 dramatic 啊，咁所以咧，我预备咗啲嘢咧，值得喺度同大家玩下，即系同大家解读一下一啲，即系我预备咗嘅话题啦。例如今日我晏昼喺度睇紧嗰啲 live 啦，咁而家唔知点解咧，即系大家都觉得佢系五毛啊，咁一路即系一路游行，一路喺度话啲废青话。就殺青香港人咁樣嗰啲，好多呢啲咁我綜合咗八大點咧，即係成日都重複嘅。第一就係、是英國治即係英治嘅香港又唔見你爭取民主，咁你會點答佢咧？嗱、雖然嗰啲人唔使答，但係唔排除你屋企人都係咁講噶嘛，係咪？咁我講先啦。咁啊，你仲唔照镜嘅呢老嘢？就系英国嗰阵时，你点解唔争取啊？ 因为你哋嗰个时候就系最年轻嘅时候。 系咯，点解你哋唔争取啊？咁我哋争取有咩错啊？ 嗰时我你嘢好似探长你咁样，嗰时你几岁咋嘛？ 系啊，但后来争取到啦，彭定康千古罪人，就系佢最尾嗰两年有双普选。咁争取咗噶啦，系至到而家你 争取咗，你又话人哋放炸弹， 系咯，咪就系话咯，即系你咩都你讲晒嘅，即系嗱，如果屋企人倾到偈嘅咧，先倾啦。你同街嗰啲咧，同留言嗰啲咧，唔系即系同啲留言版嗰啲五毛咧，你冇得倾噶，因为 我当年唔系双普选嗰时，系立法会直选 啊，立法会直选已经系冇错，立法会直选已经好好啦，已经系非常高嘅民主成分啦。至于港督梗系冇得你选啦，因为港督都想俾你选，但你人真系唔够班啊嘛，即系因为好多历史嘅关系嘅，我落相信彭定康，如果突然间英国同香港脱咗欧，我谂佢都会俾你双普选，因为佢都系一个文明嘅人嚟嘅，咁同埋双普选对有利益噶，其实呢个社会即系发展会更加多嘅，将会。咁但系嗱呢样嘢就系啦，即系你当年啊，你年轻嘅时候，你点解唔争取？你问你啊嘛，你唔应该问我哋点解嗰阵时你又唔要英国佬俾你普选，而家又要咧？呢啲系 stupid 嘅问题嚟嘅，咁啊已经 KO 啦，系咪？ 唉，我都所以有啲唔好，我都唔好意思。我顾住做生意， 系咯， 都冇争取。 你算啦，你游水定爬山落嚟噶？ 我都唔记得啦，两样都有啦，喺潮州嗰度两样水路陆路都有。 潮州打紧二等噶嘛，原本。喂，咁啊，仲有第二就系、是、你人有钱收噶啦，快啲收美国佬钱啦，咁样系咯，但系唔系好荒谬咧。 唉，如果收美国佬有钱，就唔系咁难做啦，好多嘢。 咁其实佢咁讲冇错嘅，好多人就的确系收咗美国佬钱嘅，包括我都收美国佬钱嘅。因为你逢亲 YouTube 咧卖广告咧，咁你又已经美国佬已经俾紧钱我噶啦，只不过咧你睇个 live， 咁而家好多人收美国佬钱噶，包括苏若元啊、城寨啊、其他嗰啲花生台啊，全部都收美国佬钱噶啦。即系如果你咁讲嘅话，咁啊系啊，因为上 YouTube 有美国佬俾钱噶、 啊， 你睇 YouTube 仲衰， 仲衰， 你益美国佬咁样， 系啦、 啊，系啦、啊，咁你答翻佢咧，喂，其实你睇。YouTube 啊，美國佬都有錢收噶，因為啲廣告落喺佢度噶嘛。咁其實嗰啲人收美國佬錢咧，就因為你要睇 YouTube， 就令到美國佬有錢俾嗰啲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嗰啲人收美國佬錢咧，你斷絕所有 YouTube， 咁所以咧就美國佬俾唔到錢噶啦。咁樣 ，OK， 第三就話殺光所有嘅香港人。 哦，然後佢自己自殺。 即係呢啲係大陸嗰啲人講嘅，即係話你香港啲人。咁撚麻煩，殺光啊！解放軍出場咁樣，咁咧，我覺得嗱呢、這個呢咪就係、是、上次有位網友打通我個直穿個盲腸，就係話其實嗰啲人咧，佢唔想人哋好過自己啊！即係你哋示威性，即係佢哋其實你估佢哋唔知道佢哋好冇自由嘅咩？做咩都好官僚啊，做生意又要。派錢啊，佢哋都好好冇癮噶，咁但係冇理由大家都係同種噶嘛，覺得冇理由你有我冇噶。如果你爭取呢啲嘢，我都冇啦，點解你要有啊？我哋出嚟爭取都俾共產黨打到撲街啦，甚至乎坐監啦，點解你哋會有啊？即係佢哋純粹係呢種心態啊。咁你點樣？ 妒忌啦， 係啦，妒忌。你咁你點樣可以點化呢啲人咧？ 哇， 這個，你熟啲啊呢，這个？ 呢，這个真系好， 因为你有必要性。 啊，点样呢啲即系点极都唔明嘅喎，呢啲人，即系你要点发话，即系可以讲得出话要杀光杀光晒啲香港人。 嗯， 咁我就唯一叫佢好啦，就杀光晒啲香港人，就你自杀先， 嗯， 你自己杀咗自己先。 嗯， 如果唔系咧，你就翻上去玩微博，嗯，就唔好玩 Facebook 啦，嗯。 其实哇正啊，琴晚食剩一包咧， 食完啦我。 Salami， 哇！ 嗱，即系嗱，大家 sponsor 咧，九嘴24咧，系即系我唔会诶独吞啲嘢，我会同啲嘉宾分享嘅。 其实啲人咧成日话我法国冷菜， 嗯， 依期买好多保鲜纸，但系其实我减减咗少少钱，佢哋唔知道。啲人又话我支持示威，我好难做咯。 系。喂，我头先未讲完啊！ 你讲埋佢。 其实咧，你 KO 到佢嘅嘢咧，就系即系杀光，哇！喷咗嘢出嚟添。我觉得嗰啲人咧， 更加有冇牙签啊、露啦啲牙。 有有呢度有呢度有呢度有。 呢支牙。 其实啊，就系、是、 哇，好嘢嚟噶呢啲。 系就系、是、啊，妖力都 interrupt 咗我添。 我 OK， 比较冷静啲先，就系咁样，就系点样咧？突然间俾你断咗啲， 我哋又讲翻前。 冇，我记得就系话咧，嗰啲人话去杀光香港人咧，就系一种奴隶嘅特性。 嗯， 奴隶嘅特性咧，唔知点解佢身陷呢个险境或者身陷呢个困境，但系自己要企喺当权者嗰个角度去讲一啲佢心里面嘅说话嘅。 嗯。 系嘛？呢样好得意嘅，唔知点解，即系觉得香港包括嗰啲喺大家乐踎嗰啲阿叔阿伯啦，又或者喺大陆嗰度成日有机会 咁即系佢啊，好想做当权者咯。 佢想做，你讲完做唔到嘅。 但系佢心理上安慰咗，就好似佢夜总会以为自己系黄大咁样。 亦都系咧，饮食里面都反映到嘅，即系。有好多人咧都想食皇帝食嘅嘢，嗱，比如鱼翅，屌又冇味，又冇益。 本来系街坊食噶咋嘛？ 唔系啊， 系嘛？ 以前啲街坊点会食到？ 唔系佢打冷咗啲鱼翻嚟，跟住呢啲啊又鞋又剩啲肉，跟住咧就一镬索。 你讲个鱼蛋啫嘛？ 唔系 鱼翅，唔系啊， 唔系鱼翅哦。 鱼翅系饥荒嘅时候啊。 唔系，再早啲乾隆王食出嚟噶嘛？ 咪就系咯，因为皇帝食咯，就系、 是。系啊，但系皇帝食之前，因为乾隆王未复出巡，佢啲街坊嗰度有啲穷啲嘅，喂，靓鱼就卖俾人噶嘛。呢啲咁嘅鱼又多牙，啲牙又有事，啊，啲肉又鞋。唉，乜懒都切散晒佢出嚟，一镬煲啊！点知撩下撩下有一啲啊几滑口嗰啲， 原本要 乾隆一食到，咦可以嚟噶喎！ 原本要系撩牙， 系啦， 跟住皇帝话：喂，正喎、啊，你只牙嗰啲咩嚟噶？ 系啦，咁就俾佢食贵咗咯。 唔系，其实咧系，我觉得系嗱，你讲个故事咧，我就听过咧，就唔系鱼翅嘅，就系、是、石头汤 啊， 就系咧嗰啲人穷到仆街，冇嘢招呼啊皇帝。咁啊，亂鳩咁吹，呢啲好嘢嚟噶，有多礦物質，又好味，同埋石頭隕藏咗好多靈氣啊，咁樣嗰啲各樣嘅坤鳩皇帝。 哦， 咁咧就佢又信，咁啊類似啲變奏嚟嘅啫，呢啲咁嘅鬼話。 嗰、那個就唔係乾隆王啦。 哦 ，OK， 我嗰個真係 嗰個係大胃王。咁咧跟住咧，即係魚翅其實都係原本一啲好垃圾嘅嘢，講咗一個大話。跟住揾另外一個大話去冚，就係嗰啲大話咧，就係雲腿啊，瑤柱啊，仙姑啊，蛇肉絲啊咁嗰啲，整到 咩腿啊？ 係啊， 咪就係食唔曬啲豬腳，要留翻嚟先。 總之揾好多好嘢，就即係總揾好多唔同嘅大話咧嚟冚咗嗰個大話，嗰、那個大話變咗講咗一萬次咧，最尾就變咗貴嘢啦。嗰、那個碗仔翅， 我哋講翻個正題先。最主要就係嗰啲人身體裏邊自己做唔到皇帝，都想做皇帝， 嗯， 就做權威， 嗯， 就成日扮權，就講啲嘢出嚟做 權威。即係企喺皇帝嗰個角度係模仿皇帝口腔啊。 係啦， 嗯 ，OK， 繼續招呼大家。我未講完，我列出咗八大啊。 真系 陈地主自拜等于傻西 Alan Chung 哦，自拜系傻西 A R 打错 Winston Wong 仲有市政局俾董建华杀咗站吗？HPY Chan 是新狗组 ，Vincent 同屋企人倾唔到偈，好辛苦。啱啱先开完波，遮住面嘅男性 ，Winston Wong 咁何志光都收美国佬钱。Carlos 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 陈地主唔讲以前都冇感着，以前边能够改善香港嘅环境啊？喺英国噶。边能个把小小嘅渔港打造成依家嘅国际都市形象？喺英国又系边敲个成立廉政公署等社会得到廉洁同公平嘅社会？亦都系英国咁捻耐，中国帮香港做过啲乜？咪系破坏咯，破坏廉洁嘅社会，打压人民，硬推恶法，一国两制嘅根本，香港人嘅安宁，还有语言同文字。 嗱，呢啲咪數典忘祖咯？你講緊所有嘅嘢都，即係嗰啲五毛唔識又唔怪你啊，因為你啊真係喺個山窿嗰度嗌出嚟，或者個井度叫出嚟。我唔怪大陸嗰啲人嘅，因為真係長期都係俾人洗腦，點會知個真相啫？喺香港大嗰啲撲街冚家產咧，而家踎喺大家樂拗腳皮嗰啲撲街咧，你完全受過曬嗰啲好嘢嘅，即係可能你又唔覺得唔夠好啦，係咪？即係蛇仔餅種啊，點都好啲嘅，坐喺度就咁有。以前就可能要去擔泥做地盤佬先有，但起碼有個機會啊！我而家啲後生機會真係比你更加少嘅，其實真係。 Winnie Chow 港幣30元， 喂， 探長， 美國佬俾錢你。喂， 韋信旺盧偉聰講緊廢話 ，Zuki YP 五毛根本就冇同理心，你根本唔會念得明點解六四香港人咁支持佢哋。单调唔转咯 ，Anson 为了傻的妈用过银行的人都收美国佬钱，梗系有美国银行拆借啊！ 系啊，冇错。所以咧，一夜 KO 佢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想讲啊，啊继续讲呢度咯，我唔记得想讲乜啦，因为睇睇睇，我又想答啫，又想听埋先。系啊，总之数点忙组咯。咁啊，头先讲到第四啊。第三咁第四咧就系、是、呢、这个就唔系佢哋啲话题嚟嘅。我发现咗咧，以上所讲嗰啲五毛咧写得出呢啲嘢，包括杀光嗰啲人咧，香港人咧，嗰啲佢哋个 account 系英文名嚟嘅。 啊， 例如有个叫 John 啦，有个叫做 Alexandra 啦，有个叫做 Johnny 啊。我真係全部 mark 住曬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啲人真係好可笑。即係翻中呢啲係香港人嚟嘅，即係佢頭先啊陳地主講嘅嘢，好明顯係數典忘祖啦，定係你唔記得咗啊，定係你根本就有利益啦，即係最易解釋嘅啦。即係用翻佢哋一種諗法，哇！你咁 Q 曬卅幾度走出去遊行，冇錢啊唔通？冇錢我唔嚟啦。咁嗰啲咪就係撐警嗰啲人咯，即係要錢咪就係直白拎到咁多錢出嚟咯。咁但系200万人你要俾钱，8嚿水一个，哼，冇1亿都落唔到楼啦，你系咪傻噶？卢伟聪我都话噶啦，即系又谴责噶啦，夜啲，即系而家今日去到2点几啊，都唔够啊，777咁鬼咁夜，咁啊唔好睇佢咯，如果大家眼火爆，继续留喺度啦，我知好多人走喺度睇佢噶啦，已经，而家跌到落400几啊，阴公。咁啊，仲有就系、是、第五咧就系、是、佢哋认为香港系港独分子嗰个 definition 咧，真系好阔噶，阔到连投票都系港独，即系你自己冇票投啊！即系我哋投票拣出一个你唔中意嘅人，就咁就叫做港独。佢最惨啊，就讲埋嗰啲民建联嗰啲支持者，所以啲人好蠢嘅真系。咁呢样不值一提啦。咁啊，仲有。有好多香港嘅藍絲咧，呢啲應該就唔係大陸嘅五毛嚟嘅。我點解咁講咧？因為佢講嘅話口罩嗰個問題咧、 嗯， 就比較update 啲，又或者比較貼地生活化啲嘅。咁成日喺上面講咁撚叻，除口罩一扮嗱，呢、這個你真係無知到不得了。你差人收緊人哋錢，你有絕對嘅武力。有極權，你拉人打人可以唔使解釋，可以唔使有刑責， 而你的对手呢冇武器，顶笼咪就系嗰啲棍啊、一嚿砖啊咁样，即系嗰啲 low tech 嘅土人都唔用嘅武器。但你有精良嘅德国制或者英国制嘅武器，你有充足嘅保护，你又可以唔使露自己个 number 出嚟，即系你所有着数都喺晒你度嘅时候，我哋只系遮住个口嚟免于你能够诬告。又或者我哋喺唔咁公平嘅竞争底下，我哋係嗱，因为你打完人你有牌玩你先要坐监啦。喂，但佢哋一入厂一入去俾你拉咗就开始牢狱之苦，就要俾你虐待。喂，我哋要长期抗争，我哋咪要戴口罩囉。乜你觉得戴口罩有啲咩问题咩？嗱，你係公平啲，佢哋戴口罩你哋拎委任证出嚟。即系做唔做到先？呢、這个相应翻你哋啲黑警嘅行为啫嘛，又唔戴委任证，又遮 number， 咁即系我哋 而家喺啲面具嗰度咧，仲遮埋啲太阳挡啊！ 哦， 睇影唔到。 咁呢啲工业嘅保护嚟嘅， 工业保又太惊太阳晒啊！ 唔系惊 laser 咩？因为兜眼照佢喎，大佬。 你觉得嗰块纸可以挡到啲 laser？ 挡到些少啦，laser 都系其中有啲光都系紫外线，嗯、再有第啲光嚟。我唔知道、okay. 我鸠噏咋，即系唔系？我觉得你保护自己，我觉得 OK 嘅。但系问题你唔应该，即系喺咁唔公道底下，嗰啲人咁样偏帮，即系你讲话戴口罩，喂，即系呢啲咪又系企喺啲当权者嗰度咁嘅角度咯、哎？即系话我打你，你缩啊！我打你个肚，你谷啊？唔肯系啩？我打你喎、啊，而家 根本上戴口罩，由沙士开始喺啲人多嘅地方，你都要戴口罩啦。 嗯、 听到人哋伤风感冒流行嘅时候，你喺地铁都要戴口罩。 唔系，其实我觉得你咁样讲错啊，系最主要惊疯狗症嘅， 咪系惊传染病。 冇错。OK， 咁啊，跟住讲到第七啦。喺呢个其实头先大咗讲咗，就有中国人唔做英美只狗，咁、 嗯、 啊简单讲啊，其实呢句又真系发人心醒嘅，即系你姑且你当自己系中国人，咁但系你姑且当人哋系一只狗，咁但系当大家系同类嘅同样生存喺地球嘅生物，但系嗰只狗可以上 Facebook， 嗰只狗系可以中意吠就吠， 嗯。 但你做人你又上唔到 Facebook， 又唔可以讲出自己心里面嘅说话、 嗯、 又生命又唔得到安全嘅保障，同埋又冇司法权，又俾人拉咗，又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化为一隻狗，如果有今日嘅生活，我同你讲我真係宁愿做狗。嗯、即係个定义呀讲緊。喂，你有乜意思呀？你姑且狗且咁样做人。喂，你连选投票权又冇。即系嗰啲人只系争取翻佢要嘅嘢啫。咁老实讲，嗱，如果今日世界大战，中国就会打输。咁而家派护照俾你啦，咁你嚟唔嚟黑先？你可以去英国或者美国或者翻中国开垦，变翻民国初期，你会做人定你去做狗啊？我想问下你，即系你自己答到自己嘅嘢呢啲嘢已经。所以嘥鸠气嘅呢啲，即系讲得出又好似好卵型咁样咧，真系又戒唔到粗口，失败。好，第八啦，就系游行，游亲行嗰啲人都俾嗰啲人写为暴徒，即系喺个 chat room 嗰度，同埋佢哋有个好唔 creative， 同埋我怀疑佢哋系做工，即系做嘢，就系不停咁样 loop 嘅，即系嗰班暴徒又出嚟啦。喂，其实连卢慧聪啊。都讲紧和平理性嘅示威人士系多数嘅， 佢哋旧事咧就唔敢讲噶啦，之前都系噶啦， 系 而家先至讲翻， 嗯，唔系咁，但系嗰啲去激进啲去同差佬对抗嗰啲就系少数嘅， 嗰啲叫勇武，唔系暴徒。 嗱，当你认为嗰啲相对，咁你冇理由人哋游紧行嗰阵时嗌紧喺度，你话嗰啲系暴徒噶。喂，如果你系咁讲，咁工联会今日嗰啲嗰个咩啊，麦美娟，我都唔够胆话系暴徒，咁但系佢个党系暴徒啊嘛， 我顶笼系够胆话工联会系暴徒啫。 嗯， 即系呢个理性嘅分析嚟噶嘛。 系有历史啦，佢哋 同埋咩叫暴徒咧？撞玻璃暴徒啊，又怼冧人哋十几条命嘅暴徒咧？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喺呢度讲好嘥气，其实即系大家都知啊。但只不过我由头到尾都系，如果你有啲咁嘅屋企人，有啲咁嘅观念，你系平心静气就尝试下，即系试下嗰啲标准答案同佢沟通下。 如果讲唔到咧，就发多啲长辈图， 或者兜巴馅 一啲新嘅长辈图咧，好有用嘅， 好 creative 嘅， 好好用。 因为好似你啲长辈都中咗伏喎。 系啊，我啲朋友唔系我啲长辈，我啲长辈咧走咗啦，先入咗。我啲同辈咧就好多收到啲长辈图， 照发， 佢哋都话撑景，我哋一定要有陈百祥。 陈百祥。咁啊，跟住咧，第八啊，勾结外国势力，咁例如肥佬礼啦，即系佢觉得咧，出嚟游行嗰啲咧，揸住嗰啲旗咧，就等于勾结外国势力。咁我觉得就系肥佬礼，即系我觉得而家今时今日咧，我哋个游行，即系我个抗争者嗰个士气大振咧，原因就系我哋冇晒包袱啦。 嗯， 你话我勾结咩？我就过去见俾你睇。点你话暴徒咩？ 人哋叫嘅。 啊，我话你话暴徒。 筹钱买报纸。 咁我咪入去立法会咯。 系。 即系我唔惊你话，因为俾你话我即系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咩都做唔到啦。当然有啲人觉得。咁变咗而家咧，如果佢咁样话咧，游行嗰咪话啲勾结外国势力嗰啲，咁你可以答佢系啊，吹啊。 系。 咁啊点啫？你觉得有问题咩？咁你共产党点样嚟噶？你问下佢，系列宁嗰度嚟噶嘛？嗱，你唔知唔紧要，我话俾你听，共产党咧就系、是、社会主义，就系、是、由苏联列宁发明呢个共产主义嘅。咁中国咧就系、是、靠呢个外国势力，你唔系话苏联系等于中国系嘛？咁啊就借呢外国势力咧就上咗市，就喺中国就击败咗国民党。咁佢都系勾结外国势力啦，点解你唔讲嘅？一肥佬礼佢唔系官嚟嘅，佢唔系政权嚟嘅，佢系办报喎。除非你支持肥佬礼执笠，但系咧就坚持阿肥佬礼执政咁样就，你可以讲啦。 啊， 系咯，即系你咁样嗱，譬如你事前你要咁样讲啦，我支持苹果执笠，但系支持亦都支持啊苹果日报执政咁样，咁你咪可以咁样话佢咯。咁所以撒网啦，即系全部都系。K.O. 到嘅，真系好冇瘾嘅。你啲对手咁渣咧，你真系就系得个恶字咧，我真系好冇瘾嘅。老实讲，咁仲有就系、是、系咯，九样嘢，八样嘢讲晒啦。咁咧呢啲标准嘅答案咧，即系我其实好想做图嘅，但系未有时间，睇下冇人有时间。咁譬如整张做嗰张图咧，直头可以摆喺个银包度啊！一见到呢啲出嚟，即系。呢、这個 model answer 咁樣答佢咧，咁啊可以調解一啲家庭嘅紛爭嘅，就鬧交真係冇用嘅，你逐樣嘢問翻佢，轉頭就得噶啦。咁啊，總之唔好理啊，咁樣唔好理，咁你又唔好講啦。咁咩叫傾偈啫？你總之唔好理，你唔撚知嗰啲又唔好理。喂，你同呢啲人傾偈，你唔係兜巴車埋去，你都好難埋到單嘅，真係。即係不孝都係咁話。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想講今日記協啦，亦都去差館嗰度。 系，静默的游行， 但系竟然唔收信，人哋黏喺个水马嗰度，我谂下惊。 冇啦，佢啲唔系惊，而家佢哋划清咗界线。 咪即系冇面到咁样啊！即系同记者啊嘛，讲紧，可能你同记者反面，你真系自己落水。 而家总之议员、反对派同埋记者咧，都系咧就系、是、嗰边。 嗱呢啲咧就 佢哋嗰边， 呢啲就 佢哋话俾。所有藍絲廳都是咁樣的方法。 嗱、呢就是典型的交友為虎， 小交 敵為樂。你聽埋講先啦，呢個好多人都聽到呢句：交友為虎，樹敵為樂。咁咧就是、大家知道講邊個啊？咁咧即係而家好明顯，政府就係、是、即、就是、古代有丁蟹，現代咧就有交友為虎，樹敵為樂。唔、知咩八面威風添嘅，好巴閉嗰個有。 好多癫蟹， 好，到到阿 Anson 嗰度未读，不过差唔多啦，大家都走咗好多啦。 Anson 猥琐的妈用过银行的人都收美国佬钱，假如有美国银行拆借阿 Anson 用听卢伟冲破咪听到发火。语文系巴士用 Android 大大声播片嗰啲。九成是撐警，420 lambs for Canal 奧偉衝含能拉扮傻 ，Kelvin Rip 盧生出嚟完全偏向班狗度撲街嚟，趁地轉諗都唔使諗，佢哋第一時間跳邊站。Lil 向拉香港太多廢佬仲係唔明啲人點解要出嚟，乜都睇表面，無腦諗，無思想，無良心，無良知，自知人哋搞到佢遲翻工放工，同機械人一樣咁就一世。Element June 預咗隻盧偉聰講呢一啲狗話，一啲新意都冇，非常憤怒嘅表情。非常憤怒嘅表情，主角頭先見記者有人大叫屌你老 X， 好正。Lil 佢有 D 七零後年六十七暴動係乜都未知啊。C L S 420 lambs for Canal 馬克思外國勢力。H P Y Chan 佢講緊老母勾結馬克思。Anson 韋力寧係德王之助的。Check my signal now 影到個片段。个差佬口快快话唔好走，差人围堵嘅行动、 嗯， 原来一早打算围堵 stage 掉， 系咯，即系就爆埋，即系听到啲嘢咧。 有时佢哋真系好可爱嘅， 嗯， 啊，同陈建波一冷一热， 好似撩哥咁咯，食完嘢 break 嗰阵时屙翻屎出嚟，即系冇得留喺个身嗰度。 而家佢啲咧 ，Paris Y 控 系 罗伟聪嗰啲稿咧一样。因为冇办法噶，佢哋咧就每个礼拜就改个日子，改个地方名都系嗰份稿噶。 Carrots Y 熊猫今日 CCTV 报现场新闻，有条女即场叫佢收声啦，入晒咪，个记者窒咗一窒，喜极而泣嘅表情。Peter Fong 港币198元。Future LTD 陈伯呢？ 咩陈伯？陈伯祥？咩叫陈伯啊？唔知你讲咩？喂 ，Peter Fong，Thank you， 多谢你嘅 sponsor。陈伯呢啊？唔知你讲乜？ 420 lambs for Canal 爆响口 ，GG dot 根本就系政府强迫普通人变暴晒。 报道，咁系啊，其实咁样落去发咧，即系嗰班老人或者即系你好难改变到佢啊，即系尤其是嗰啲狮子狗啊咁嗰啲，你好难改变到佢，即系唯有系你屋企人咧，即系嗱，我都觉得滴水穿石嘅真系，即系我亦都。即如果有聽過節目的朋友呢，多年來呢我已經有第二個家姐呢還石都點頭啊，真係。即係因為個社會不能咁變緊呢，即係可能唔係淨係你同佢鬧交就可以解決得到呢家庭嘅問題。有時家庭嘅問題呢，即係你要體諒下佢哋呢，佢哋圈子可能冇我哋咁好彩，旁邊有一啲現身說法，又甚至乎知道年輕人諗緊乜。又知道自己的持份和年轻人有很大的距离，那他们社会是他们的将来来的嘛，即是你不应该阻着地球转的。那从多些角度去沟通啦，没办法的啦，即是我都觉得很难的这件事。但是你是唯一一个出路呢，就是将对面的人叫回过来自己这边。这样你才有本钱跟这个极权去 bargain 的。因为而家嗰个极权咧，即系好偏听噶嘛，佢少少撑警力呢啲咁嘅，就例如啊李思嫣，佢哋都当系靓女嘅时候咧，咁如果能够更加多啲人喺我哋呢边咧，咁包括啲黑警嘅屋企人啊咁样，我觉得都唔应该即系对敌到一个点咯，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对事唔对人啫，我相信，即系嗰啲。黑警都是咁嘅，我相信佢就覺得你係暴徒咯，因為你啲人越令佢成本高咧，佢上場越洗腦咯，洗到佢哋一出到嚟當你古惑仔咁打咯。咁亦都係調轉譬如 TVB 咧，即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咧，佢前線記者咧全部都讀過新聞系，或者讀過社會學咁呢啲嘢，即係有極少數嘅前線新聞人員咧係真係會企喺極權嗰邊嘅，真係。咁所以今時因為你見到嘅現象咧。 可能无线啲啲记者都扑街，即系大家好憎佢。咁但系你系逼，即系调翻转，你系逼到佢哋咁样嘅。成其实成个无线个新闻点解会咁扑街咧？都系因为个高层或者个编辑，佢会收咗啲利益，或者佢唔知咩原因，佢人哋拍咗咁多嘢翻去个稿嘅最尾最 final proof 就系嗰啲高层啊嘛。是那些人的问题嘛，前线那些如果大家逼到他们的绝路呢，即是他一定变回对家的。 不关他们的事的。 是啊，所以。 即是拆警那些那件事都是他们播出来的。 是啊，是啊，所以抗争的那个 path 呢和那个过程呢应该加入了这一样东西咯，就是将你的敌对的人尽量游说回过来这一边。咁啊，將來對付大大佬嘅極極權，你先至多啲 bargaining power 咯。咁所以，不過好難講噶啦。後生嗰啲又唔會聽我講，老嗰啲又覺得我藍絲咁樣咧，好難做啊。但好彩，我呢度啊真係唔使大家審查我講乜，我中意講乜就講乜嘅。即係呢個只不過我其中一個角度嘅睇法啫，就唔係要逼你認同，又或者我只係希望諗多一個 perspective 去成件事點樣會個勝算高啲咧。怎样我们将来会好一点呢，这样即只是这样想，就不是说你只是走去冲击、啊、即我们不是战士来的，不是人都是适合打仗的。打仗的背后有很多不同的职位的嘛，是不是，即有军事参战、啊、有、兵器的研究、啊、很多东西不同的嘛，所以即希望大家得闲听听啦，或者消化我讲什么啦。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呢都已经呆呆滞滞噶啦，咁可能卢伟聪即系催眠咗你哋啦，咁我亦都唔阻大家睇卢伟聪啦。 完咗啦， 完咗啦。咁但系冇啲人唔留言，咁啊即系证明佢哋 瞓咗觉啊。 系咯，咁但系仲有460几啊，好得意。 超力头先陈伯去咗新城市啊。 哦。 Future Bill T D 不是要绝食十天吗？鲍威女友班住食朋友、嗯、其中一个叫陈伯、 哦、 七十多岁、 哦 okay、 陈被主听说无线新闻部各高层是中联办安排入去。 嗯，唔怪之啊。咁我觉得绝食呢，咁佢好悲壮啦，都尊重嘅。咁但现实嚟讲呢，你对住呢咁嘅极权呢，自焚都冇用嘅，真係。即係我改口啦，又唔敢话冇用嘅，即係点都有少少涟漪啊。但係问题就係、是唔值得， 我哋都唔想。 唔系问题系唔值得啊， 系啊， 即系你咁大年纪咧，即系虽然襟我啲嘅，同埋fasting 啊对身体真系有益嘅，但系你唔好唔饮水咯，系、 啊、 咯，希望你自重啦。 系啊， 嗱呢位咧建议自焚呢位咧 ，Future L T D 建议自焚 呢位朋友咧，好明显就系啲重要资产嚟嘅。咁咧，即系所以你点解建议自焚咧？可唔可以解即系咁？可唔可以诶论述下咧？因为咧，即系我怀疑咧，即系你即系我唔系怀疑，即系我想知道你谂紧咩？建议人哋自焚咧？ 情绪激动啫，佢 唔系，我觉得佢可能屋企人试过咁样， 嗯、 就令到佢哋有啲改善。即系呢个同经验。嗰、那個資談咧就可以建議人嘅， 但係呢個極權真係乜？ 嗯， 唔使犧牲咁、嗯、樣犧牲。 係啊，冇錯啊。 陳地主依條有好明顯了。Future L T D， 你說的啊？ 喂，呢啲咁幼稚，我叫你論述你就咧就啊你講嘅啫咁嗰啲，屌唔該你啦！你咁大個人，我想問你幾多歲咧？請問，即係你講得出呢啲説話嘅嗱，你建議人哋自焚個。你连你自己的论述、你自己的目的或者你你的喜恶，你都不够胆讲咧，你见人自焚咧，即系你讲不出的话，我就奇怪点解听到咁耐咧？因为正常咧，如果以你咁嘅心智的人咧，我想你15分钟听不到嘅应该。 宇文建议你自读 Alex Sal Still Watching Element June 探长晏昼警察部出咗条肥婆，唔知男人定女人咁嘅样，发现佢将两只手摆喺个台下面，我笑到喷饭，笑到碌地嘅表情。 点解摆喺台下面啊？ 又系嗰啲预早录影嗰啲人？ 吓、 啊？ 系咪即系意思话个波摆？系咪个波摆台面啊？ 拍唔到只表啊！ 哦，系，系拍唔到表， 又真系几好笑。 哦、我转数慢咗好多，喂，娜娜， 即系 娜吸鼻， 真系呢？佢哋真系 表演吸鼻俾人睇我啦，娜嚟。 其实而家咧，佢哋拍嗰啲片咧就可以拍定嘅，次次配翻音咧，跟翻啲稿配音就得啦。我唔系咁嘅。 其实警方应该要引入啲 fake 嘅， 嗯， 即系可以求其一个样，但系揾一个人拍，喐个口嚟 capture 翻个口啫嘛。喂。 做咩 帮 佢吸鼻水啊？ 哇，好 顺 吞啊！ 影唔到佢 嘅。哇，成个鼻涕飞出嚟，劲啊！ 唔好弹到我。 你唔好整佢啦，你继续睇下。 唔系，因为佢系喵啦，我见到佢个鼻好湿咧，我忍唔住。 帮佢收。 救命！ 同场加影啊嘛。 睇唔到啊。 但系如果要睇到，佢好辛苦。搞掂，走， 舒服晒。 个B B 仔吸鼻，你睇佢个鼻，仲有冇鼻水啊？睇唔到添。O K。 Jack 辉卢伟冲于医院外向传媒讲话时，被市民以粗口喝骂， 台湾 女主席已完成了，哦、你唔好即刻问十天嘛。你是否質問人呢？南語香港年輕人在自掘墳墓。 哦，南語啊，喂，多謝你入嚟啊！即係年輕人就唔係自掘墳墓，年輕人咧就只係咧，即係試下逃出生天，就唔係好似我哋呢一代咁 爭取未來啊！ 就唔好似呢一代咁咧喺度等死嘅，即係等飯食有啊食，冇得食咧就唔敢出聲挨餓。咁呢一代人咧已經先進過我哋呢一代好多噶啦，咁咧佢有機會自掘墳墓嘅，因為咧你都冇講錯嘅，因為呢個極權咧係冇人性嘅。咁如果你呢個冇人性嘅極權咧，你都願意企喺佢嗰邊咧，即係因為餵飯俾你食咧，咁呢個當然係你嘅選擇啦。咁但係年輕人就係偏偏唔係你個選擇咯，咁所以佢咪要做一啲嘢嚟為咗自己嘅將來咯。咁有咩問題咧？請問？ 小卡之前有乜事就叫省仔协会出声明，个卢伟今日先出嚟，蓝宇姐出气就是为了拱某人上位罢了，一群傻瓜年轻人。 嗱，你讲呢场戏为咗拱某个人上嚟，你又真系太落后啦。嗱，以前都有俾你话黄之锋啦，咁今次系边个上嚟咧？你讲唔讲出啦？你哋啲人咧成日都重复翻嗰啲五毛啊，或者嗰啲。东方日报啊，唔系文汇报啊，或者嗰啲帮讲出声啊，喂，你有冇独立思考噶？你讲唔讲出嚟？讲边个人出嚟啊？喂，答啦，喂，唔该你，蓝宇。 你与陈伯绝食十一日啦，仲未死？ 所以话你啊，咁有啲年青力壮嘅后生仔困喺个岩洞嗰度九日啊，咁出到嚟就好精神踢到波、啊，你有冇常识嘅咧？绝食十一日会死嘅咩？ 佢已经喺生酮状态，唔会死噶。 你知咩叫生酮啊？咩叫 ketosis？ 你知唔知啊？屌你冇常识，你唔好乱讲啦。呢啲真系算啦。不过我都体谅你嘅。我谂你喺大陆生活得多咧，即系一般嘅资讯你都冇嘅话咧，咁啊难怪啊共产党当啲人绝食冇到啦，系咪？原来共产党都识得咩叫 keto 生酮，然后你又竟然唔识，我真系好笑。有水饮咪唔死咯？ 蓝宇看看台湾的太阳花，谁上位了？谁被卖了？ 谁啊？喂，你讲下谁啊？不如边个上个位，边个被卖呢？你又讲唔到谁，咩都系道听途说。边个啊？喂，快答啊！ 中意民主嗰啲咪上咗位咯？ 系咯，答唔到啊，正扑街啊，真系。 陈地主自从起连登 FC 流退好多九唔搭八嘅人家好友 GG 独老年人掘捻咗个墓， 今日我哋就系要爬出来。 系。 Terrace Y 熊猫自焚系冇用的，用对脚行出街，用只手去投票就得了。不要学文化大革命时，宁愿被俾国家饿死几千万人，过几千万人也不行出来反对这个极权国家。 真系讲得好好啊！我啲即系听我 live 嗰啲就系高质噶，即系唔知点解有啲。人哋问佢又答唔到咧，即刻听个机啊！我问你边个上个位，边个被出卖？听机你就唔好喺度几日嘅喺度屙屎啦，屙完碌屎就走。嗱，呢啲人真系，嗱，即系我有理由咧怀疑咧呢啲咩 future 咩啊？屌唔捻知点读 ？Future LTD 香港真好玩。 即系你答咗啲乜嘢啊？请问？即是你是不是来倾偈的究竟你是来屙屎的就只是。真的耻笑啊简直被人。一起耻笑啊这些人啊当欢迎他啊即是我都很喜欢入来我希望去倾偈的。因为有时透过倾偈呢就即是大家都了解的。因为我都想了解他们想什么的但他们又不讲、啊。即是究竟怎么的呢你们喂快去复我啊笨。Digidoc 真的写得很好啊真的要再读多一次。 老年人掘捻了个墓今日我们就是要爬出来。 不是咯就是这些就是我点都有论述的嘛因为我们是有理由走出来我不是好像你盲目的人讲什么你又复一次噏返啲乜嘢。OK, 啦有人答啦。 Future LTD 太阳花王国昌林非凡上位呀、 啊、那上位那怎样因为他们有这个道德的感召那就上到位咯被出卖那些为什么被出卖、啊、被出卖那些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竞争输了的敌输了那班被出卖所谓喂那政治就是这样的啦喂那人家改到一个基本上的改变、啊、人家透过这些出卖能够改变到台湾有一人一票啊！我哋冇资格喺度话人哋呢啲咁嘅演进嘅，因为香港仲未演进到啊！ 黄泉路上海探长 G G dot 水军系咁，宇文佢哋系赖屎， 咁啊系。喂，继续啊！ Why win Tam let 就唔使做五毛 Alex out just take more him element June cute cat future LTD 然后拿个太阳花女神出来卖 Alex out to many on 狗 Triton 地主咁香港依件事又边虾过上咗位呀、 啊？嗱，我再要答佢，然后拿个太阳花女神又出来卖啊，即系卖人啊嘛，你先系咪？即系人哋嗰个社会，即系先进到一个点。连出嚟卖淫嘅都充满民主意识，都为咗佢哋自己嘅民族啊，去争取翻佢哋嘅利益啊！喂，你呢啲系咩人嚟噶？即系如果你觉得人哋出嚟卖淫，即系你用衰个妓女多多声啦！你喺度破坏紧香港啊！而家即系你咁样讲啊，真系好啊！俾我真系俾我可以食到你一棍啊！真系你真系不知所谓。 Alex out to many on 狗 Triton 地主咁香港依件事又边虾过上咗位啊 ？Future LTD 十万台。 喂，其实你呢啲消息喺边度嚟嘅咧？系咪睇嗰啲咩大公报文汇报嚟嘅咧？我真系好想知道、 啊。哦，佢都系侧埋一边咁样听。 嗯，咁就算系咧，但人哋系争取到一人一票。台湾系一个民主国家嚟嘅。即系唔似得好似我哋咁折堕，亦都唔似得你哋咧，连民主都唔争取啊！即系关你，即系你系奴隶，你唔希望你下一代都系奴隶系嘛？即系下一代就系你听话系掘坟墓，就系佢哋为咗自己有尊严咁样生活啊嘛，唔系话人哋喂俾你，你又食啊嘛。 G G Dog 佢哋识谂嘢，已经走晒去外国。黄泉路上今晚陈伯好勇武， 哦、 听叫嘅表情。Little 小废话人唔使嘥时间讨论，火到想熄机。Future L T D 民主的卖不要买。G G Dog 几多中国人有美英澳纽护照 ？K Carrie's Y 熊猫陈地主讲得啱，边个上咗位呀？上位我唔知，不过我知落位有林郑份，喜极而泣嘅表情。与民共产党搞武装革命，谁得益谁上位 ？Ruby Twin 党性太强 ，GG Dog 民主的脉，咩叫民主的脉？Future LTD 太阳花争取一人一票 ，Future LTD 反复谋啊！黄泉路上见到佢为救班后生仔冲入去商场，顶住班黑警。 你有冇听我讲咩噶？我香港要争取一人一票，因为香港冇民主，但台湾已经系有民主，人哋先要即系先可以从呢个抗争里面改变到。所以反复谋就系佢要个国家做另外一啲嘢，因为人哋背后就系有呢个民主选举嘅机制，就令到嗰啲唔同党派就要依从嗰啲市民嘅意愿。佢能够反复，即系反呢个服贸，即系令到政府改变咯。咁但系我哋连呢啲机会都冇噶嘛。而家我哋嗰啲咁嘅起山跑啊、大桥啊、同大陆嗰啲买水啊嗰啲，我哋冇得出声噶嘛。咁如果香港有一个太阳花革命，咁我哋咪去反东江水咯。我哋本身自己就有海水发电厂噶啦，你唔拉人唔记得咗呢啲系嘛？不过同你讲都有少嘥气，即系小朋友咁样。 黄泉路上见到佢为救班后生仔冲入去商场，顶住班黑警。Latasha 笼中鸟认为飞鸟太多自由。GG Dog 太阳花系争民主，你外星来。Future LTD， 你们真自由民主，我们海外华人支持 GG Dog 太阳花系反修例，争咩能嘢民主 ？Elgut KY， 我记得以前在意大利有个脱衣舞娘都出来选议员，有乜唔啱 ？Future LTD， 但是举英国旗。 嗱，哇，真系入晒位啊！因为我成日都想讲俾你听咧，嗱，答咗阿 Gigi 先。你今天有冇听我讲嘢咧？即系我话我哋香港人争民主，人哋系已经有咗民主嘅地方，就可以改变个社会，就可以改变而家个执政党做紧啲乜嘢啊嘛？呢、这个咪就系我哋要争民主嘅理由咯？你明唔明啊？我唔系同你讲紧佢系咩收啲咩礼啊嘛？而家咁啊 ，Albert 讲嗰样嘢唔使讲啦。支英国旗啊，真系你真系好笑啊！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唔单止举英国旗啊，因为举28国嘅旗添啊。嗱，佢英国旗咧，我都答过呢度啲傻佬噶啦。佢英国旗好简单啫嘛，就系话你同条仔分咗手，你又未有新拖拍嘅时候，为咗激之前嗰条仔，就摆翻唔系为咗激条新仔，即系沟紧你嗰、那个，咁你摆翻条旧仔张相出嚟，咁解啫。即系我谂你都冇乜呢啲经验噶啦。 Future LTD， 我们就很反感。GG Dog 无啦啦扮海外华人，穿着革命太阳花使鬼争民主。台湾已经可以一人一票， 就是、 已经比香港民主啦。 你哋很反感咧，你都解读唔到你点解反感？你反感啲乜嘢？我想问下，即系佢为翻你自己呢度啲人争取民主，而家你反感啲乜咧？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声？即系你因为咁样，人哋嗰啲斗争，即系点讲啊？即系人哋嗰啲争取民主嘅过程里面嗰啲政治嘅哪吒嘢，定系我哋而家你觉得争取民主嗰啲人好哪吒咧？嗱，如果哪吒咧，就系用一个极权嚟无理地压倒一个冇权嘅，呢啲就叫哪吒啦。当大家咁讲咁大嘅时候，大家每个党嘅时候系攞选票嘅时候，呢点算哪吒咧？请问？我不过嘥好多时间喺佢度啊！边个扮外国华人啊？我想知。 GG Dog 无啦啦扮海外华人，穿着革命太阳花使鬼争民主。 啊，你又读咗咯？ 陈地主反咩嘢咁啊？自己跑去外国就要其他人爱国，你傻捻咗啊 ？Duke， 你系香港可以居任何国家何何忌忌期，你试下系大陆居。 你叫自己海外华人，点解你会系海外 ？Latasha 今日举美国旗啦 ，GG dot 水军连台湾有民主都未知入来挑机 ，Baby iPad 你们反什么咁关你们卵事？ 唉、哎，我都费事。费事招呼佢，因为后生啦已经。 G G Dog Future L T D Caris Y 熊猫探长，佢哋系点唔明噶？佢哋仲以为系中国用3年8个月打赢日本，佢哋冇读过系美国投完子弹日本才投降，所以佢哋冇都唔知噶。他们被国家了很久了，入晒脑。Future L T D 没事啊。你愿你觉得你哋可以争取到100%民主 ？Future L T D 言论自由 啱，你讲言论自由，所以我先放你入嚟咯。你喺第二个台或者第二个地方彩料戇鳩啊，真系已经咁，所以呢啲系彩虹色嘅，即系点都会读你篇文、读你嘅嘢出嚟嘅。只要你唔系重复同埋单向嘅话，咁啊真系多谢你入嚟啦，因为咧带嚟好多话题嘅。但系今日我有啲攰啦，已经。咁啊，李宇，你觉得我哋可以争取到一份民主？嗱，我觉得香港人呢而家嘅价值观呢係为咗有尊严啫。可唔可以争取到咪就係靠当下你能够做到几多嘢，能够个意志有几强囉。咁我当然我哋梗係想争取到 100% 民主啦。咁即係你有呢个意志有咩问题呢？唔通好似你哋咁样即係争取唔到就算数啊。即系或者等人哋喂你，你先就满意啊？唔通？即系我哋分别就系咁啫，好简单。 Hugland 过瘾 ，Fortunier 王今次上位嘅系全香港人。 嗯。即系呢啲咪就系嗰啲鱼蛋论咯？即系有人上位唔系自己，喂屌，梗系你都唔好上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陈地主争唔争取到唔两知，但乜都唔做，连一丁点都冇。Latasha 咸从话斋，中国人系要管嘅，大陆人大多都中意俾人管，脑袋懒得去作主。 冇 错。G G Dog 无理据支持自己论点就霸言论自由，进步下啦，你收咗3毫噶。 其实佢进步咗噶啦，即系一般嗰啲爆捻咗走咗噶啦，咁啊即系所以。你千祈唔好屌走啊！我真係好想次次都嚟啊，因為我想聽下佢哋究竟即係有啲咩論述。咁啊，有時同翻佢哋傾咧，即係同翻呢類人傾咧，就即係等於美方唔係美軍有架飛機跌咗落去中國咁樣，咁佢拆咗出嚟有底架，就明白佢啲飛機咩運作啦嘛，即係咁嘅原理啫。 M 你别人争取自己的权益，关你们屁事。你反感你咪揼自己心口咯。姓高自成，我想问下，有冇人记得当年几乎每日都有新闻报道南韩大学生那场军和警察在汉城街头对打？民主自由不是免费午餐。 真系高层次啊！你讲得。 此啲笑死了，不要动不动就五毛。 嗱，我都唔赞成嘅，其实啊 ，Future， 但系好奇怪嘅。即系咧，你个网名咧叫 Future Limited 咧，咁但系你又唔用中文，但系咧你又用简体字，即系你个心路历程都几复杂噶。即系点解你唔正正经经咧整个简体字嘅网名咧？咁我想问下嘅。咁你系咪好向往美国嘅生活嘅咧，或者民主自由同埋安全嘅咧？咁我想知道你嘅心路历程啦。咁所以可唔可以答 我？个名就应该冇乜希望噶啦。 哦、okay ， 因为都系叫 future limited， 有唔系有 future 都好嘅， 但系就系 limited 咯，系 limited 啦。 哦，你系咪患咗绝症咧 ？future limited， 可能噶。 so sad。其实我真系唔赞成系唔系都话人哋五毛嘅，咁但系有得分辨嘅，五毛嗰啲系 copy and paste 同埋重复，咁我有好觉得啊 future limited 系。即系有血有肉嘅，我相信佢系。 前著举明，我今晚6点几系海富中心天桥福联农场，有一位女士，应该系英伟屈女士，系上面贴支持林郑、 嗯， 支持警察，仲、 嗯、 要遮住其他啲告示贴 ，Y V H， 听听佢哋的所谓理由都几好笑。 嗯、 Future L T D 有没有感觉总是攻击我 ？Future L T D 大马的啊！Hugland、 oh, okay. Hugland 平啊， 真系唔好走，屌走你女贵客。Ruby Queen G G， 你绝对唔系五毛，因为你最少有个英文名叫做芝芝。Future L T D， 大马和新加坡时间睇 Future L T D I。前著妈妈最重要是她是真心相信送中条例是为香港好。 你想听她讲乜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嗱，欢迎呢啲朋友新嚟嗰啲咧，尤其是 Future Limited 呢啲咧，即系喂，得闲留意多啲啊！你 subscribe 咗未啊？即系你虽然你觉得益咗我，但系你都会益噶，因为你嚟到呢度咁多人招呼你，系咪皇帝级嘅享受先？咁啊，因为我哋已经唔讲啦，因为咧我哋预备嘅话题已经讲晒啦，最尾好似讲咗未咧？其实我觉得香港嘅游行咧，将来咧要 show 晒28支 国 嗰啲国旗出嚟啊，因为唔好成日偏袒英美啊，系咪先？咁唔系英美帮我哋噶嘛？我哋28个国家都出过声，都为人类嘅文明自由出过声，我哋都要为呢28个国家嘅国旗整一支联合嘅旗咧嚟 tribute 佢哋对呢个人类嘅文明去捍卫嘅。咁啊，所以啊，咁啊。冇错啊，即系嗱，你又重复有咩意思啊？我头先咪同你平反咗咯，话人哋系唔系都话你五毛，我都话唔系咯，真系好得意啊！姓呢个好得意，呢个真系好读埋差唔多啦，因为我都谢谢地啦把声。 Caris Y 红妈，国内的朋友可多点入来听。现在和港的警察就好像你们国内的城管一样。你们怎称呼城管的？明了点吧。Duke有冇发现？一讲唔掂就打笑死了。成哥自成，你哋系咩人 ？Future L T D， 动不动就五毛。G G Duke 大马话人。如果你敢支持大陆有民主，当日你就去大马做咩 ？Future L T D， 大马是大清时期过来的。 哦、，OK。 Future LTD 和共党没关系， 铁铁将来 兴，只要是中国人，虽远必诛。Sullen Wong Hai Li Yu Jill Busters 咁早， 喂，你而家先嚟嘅 ，Sullen， 你帮帮手招呼下佢哋都好啊。我头都痛埋，已经讲到，喂，真系太迟入嚟啦，我都差唔多要走啦。 Jill Busters 将阵先啦 ，Emily 大马人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一定支持。 嗱，不如一系咁，我落去食啲嘢先，你你自己倾下先啦。讲笑一位，真系嗱，今日真系好多谢咁多未见过三面口嘅入嚟啦，即系同政见唔同政见入嚟都好嘅。咁好啊，俾少少时间，因为个 delay 关系咧，如果我而家 cut 咧，有好多留言都读唔到，我唔出声，饮下水先，咁啊，跟住读埋你哋啊，要走噶啦。咁要多谢嘉宾啦， 系唔使客气啊。 同埋借机会咧，就又 tribute 下一啲sponsor 咗本节目嘅，即系九超廿四嘅朋友，三轮车夫，跟住阿康康，同埋阿黄晓 ，Patrick Hui， Winnie Zhang， 同埋阿 Peter Fong。咁啊，更加要多谢一啲大马嚟嘅朋友啦，同埋有个唔知咩。咩鱼啊？鲤鱼啊？咁俾我屌走咗，真系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对唔住啊！你好希望你入翻嚟咧，继续俾我去研究一下。你知啦，喺人类学上面，即系啲英国人去到边咧，都揾啲油掌啊，揾啲嘢去做实验啊、研究啊咁样。即系我都好有呢个意志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即系唔同政见嗰啲，同埋即系大家都觉得互相觉得匪夷所思嘅咧，都系值得互相研究一下嘅。咁啊，好希望。你嚟多啲踩场，嚟多啲撑警，嚟多啲撑独裁，同埋嚟多啲撑共产党。咁咧就令到我咧直头咧，我真系嘥时间写呢啲咧，真系嘥好多时间嘅，真系。即系假如果多啲呢啲朋友入嚟嘅话咧，我仲使写嘢嘅，咁啊畅所欲言添。咁啊同埋呢度咧系绝对支持一啲唔同政见嘅朋友喺度留言嘅。咁啊大家放心，我一定唔会删文，唔会 ban 鸠人嘅。咁啊读埋呢一转，真系要走啦。 Jill Busters 将阵先啦 ，Emily 大马人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一定支持。Come so everyone wants to go to China. I am in Canada future. LTD 怎么支持啊 ？Owen Lee 探长 cut 咗佢啦，小七佢啦，佢在洗版。 Future LTD 华人而等公民 GG Dog 那我要跟说声对不起了，因为你是要争大马民主、Anson 为大马华人独立那阵根本自作业人数同马来人一样，投票率低一半抵死、Carlos Y 熊猫边到食我好近你、我请卢齿咬牙而笑嘅表情， 王 信旺 Future LTD 记住翻嚟。去其他地方冇咁多人同你倾噶、，YVH 亦有限兴支持都有个合理性，没理由的支持只有收钱及宗教信仰。Y 心探长你好 ，G Busters 卖酒住啊！我大陆济世监狱系废，称为一家出路。黄泉路上嘉宾把声好正， 咩把声啊？嘉宾哦，监狱系废，称为一出路。啱啊！喂，你系大陆仔咩？你系大陆仔士啊？喂，监狱系废青嘅唯一出路，咁你又唔好讲得咁死嘅，即系唯一出路就唔系就系废青嘅，警察都系嘅，你要知道，即系警察唔使还嘅，咪你估系咪？咁啊，即系嗱，今次又唔得闲招呼呢位大陆仔，咁希望你得闲咧，嗱，即系记住 subscribe 咗，即系订阅咗我个频道，咁啊加埋个钟咧，下次会提你。入嚟咧，即系点醒下我哋啊！即系我哋呢啲咧死落一条咧，即系多谢入嚟点醒下啦。咁啊，所以我而家要走啦。咁啊，所以你要入嚟subscribe 啊。 黄泉路上嘉宾把声好正 ，Hugeland 泥一镬屌一镬，沙林黄坏李宇，我系深蓝嚟噶。一齐屌捻黄丝，你以香港上100%民主，只有搞革命，香港废青们拿起武器，为你哋嘅民主抗争吧！革命系需要流血的。 冇错，多谢你鼓励。 Carlos Y 熊猫收到 ，Future LTD 大马华人而等公民是写入法律的。陈地主突然咁多心蓝记 ，Y 心探长不耍再去生气，其他的问题话之佢。 我冇生气、哦。我、越来越开心、哦、因为真系简直系光荣啊！ 时坏红 Hello 探长， 我而家先嚟啊！ 咁夜仲直播紧 GG Dog， 中国大陆有社会信托分数已经系一个大监狱，喜极而泣嘅表情，喜极而泣嘅表情 ，make 明死 D 黑警。 喂，唔好喺度咒人同埋嗌口号啊！我哋呢度系理性嘅讨论嚟嘅，喂，同埋多谢嗰啲人嚟点醒我哋支持黑警，系嘛？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嘅，其实即系多谢啲唔同嘅声音嘅，即系我示范紧俾你听咧，即系唔同嘅声音，你谂下几好，即系唔同意见都可以一齐倾偈嘅，好嘅地方都唔得嘅，真系啊，读埋最后一个啦，真系。 Why you stood the 大陆仔讲得系正确，我作为一个系大陆住紧嘅大陆人，我好清楚住系大陆嘅情况，一众大陆人确实觉得好有希望。依、这个虚假但存在的希望确实是大陆佬的唯一出路。 哇，真是发人心醒的，因为这个就是大陆佬来的，就是大陆仔来的，是不是？喂，所以这里真是大陆人有啦，大马人又有啦，是争在没有鬼佬而已。那多谢各位捧场啦，那么去到这么晚都是400多呢，都是近年都难得的啦。那么最后呢又要很沉气地讲呢，左上角的画面你看到呢有个 QR code 呢，这个就是 PayMe嘅一个sponsor 嘅系统嚟嘅，咁你有就先知啦，冇咯讲都冇用噶啦，就系、是、一个 HSBC 嘅一个系统嚟嘅。咁下面直头 HSBC 咧，汇丰银行嘅 account 咧，你就可以入啲钱落嚟，夹钱买酒水啊，或者交电费啊，都欢迎嘅。咁啊 PayPal 咧亦都系啦，有 PayPal 海外嘅朋友咧，都透过 PayPal。咁啊，甚至乎自己直接咧 Super Chat， 咁原來我最近咧發現 Super Chat 咧，佢係會 charge 咗55% 嘅。 哇！ 咁但係其實抵佢賺， 食水仲好係又心得滯， 其實抵佢賺嘅真係。即係雖然我覺得食水好心，唔係因為佢唔 create 咗咁樣，連呢個方法都冇。 咁又係。 你可以刪除咗個 PayPal 唔俾佢出㗎，唔係即係嗰個 Super Chat。但係咧，大家唔捧場咧，咁我覺得。即系你要 sponsor 我嘅时候，同时 sponsor YouTube 免费俾我哋用呢啲频道，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合情合理嘅。咁所以咧就系，只不过我最近发现有啲蛙言嘅都。咁啊 ，Detective 咧就喺 IG account 啦，交流一下啲摄影嘅心得啦。下面呢个咧就系、是、最低呢个咧就系、是、Facebook.com， 即系 Facebook 嘅我个 Detective Tam 探长嘅 page 咧就喺呢度。 无论你意见啱唔啱，或者你想得闲嚟点化我哋嘅咧，你都系 like 晒所有嘅嘢，咁啊大家倾下偈，即系集思广益，即系人类系冇咩嘅，即系冇咩，即系如果你肯倾嘅话咧，就冇咩可以分歧嘅，其实即系大家都系咁生，都系咁死嘅啫。咁好啦，希望各位继续捧场，再见， 再见。